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天气转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31点，跌51点，成交金额18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27点，升20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滔博新上市报9.05元，腾讯控股318元，跌2毫，友邦保险71.8元，跌7毫，盈富基金26.6元冇起跌，中国平安90.9元，升3.5毫，领展房产基金81.65元，跌1.35元。老大师新上市报5.45元，美团点评89元，跌4.5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5，英镑9.587，瑞士法郎7.887，澳元5.287，加元5.891，新西兰元4.947，欧元8.6205。每百日元对港元7.2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701。日经平均指数报21,526点，升70点。港金现价报14,14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8.33美元，卖出1,508.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渡船街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油麻地警署对开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但系都仲系好塞噶。而家龙尾就排队东九龙走廊近住马坑涌道，咁影响到嘅启德隧道咧，仍然实施紧间封，就系、是、渡船街天桥啦。去旺角方向近住油麻地警署对开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龙尾就排到去马坑涌道，现在启德隧道仍然实施间封。另外在新界亦都有两单交通意外的，就是元朗公路方向屯门近住博爱医院快线有坏车，现在龙尾就去到无返乡。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对开快线有坏车阻路，现在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龙尾就排到去无返乡。另外前少少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对开亦都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就去到菜园村。屯门公路方向九龙近住兆康一段就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菜园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马坑涌道，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挤塞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长沙环道方向旺角近住长沙环广场一段车多，而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亚街路加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都仲系挤塞嘅，龙尾去到嘉陵道。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由于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菜园村嘅。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切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隆重呈现，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话说神奇的不得了，飞进平凡的不是家庭。 窗口有只识讲嘢嘅鸡啊！ 我叫不得了啊 ，Tony， 我可以令到一个人讲真话。 老公，放喺你嘅头上面试下咧。 想知不得了嘅神奇力量， 就要留意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55或56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9月24号至11月15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嘅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 你还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的亲友一起换证。 喂，小姐，做咩个头受伤入医院啊？ 阿 Sir， 我宿醉啊，可能碌咗落地下咧，都唔知发生咩事。 唔系啊，佢俾个货车尾板夹缩个头啊！ 咁大块尾板，你唔识避嘅咩？ 唉，都话宿醉咯，我点知有块尾板喺度嘅啫？佢又唔会出声嘅。 唔系啊，个货车尾板有安全装置同埋闪灯噶嘛？ 啲闪灯我以为去咗 disco 啊嘛。 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操作货车尾板危险多，跟足安全指引咪操疏。我系迪子。 我去旅行啊，等我带定地图先。 唔使啦，带佢得啦。 我要去旅行，等我揾定个导游先。 唔使啦，带佢得啦。 佢系边个啊？咁犀利？ 佢咪我哋嘅嘉宾主持旅游达人咯。 咁犀利？咦，咁我如果冇旅费，系咪可以揾佢啊？ 冇钱唔好揾我啦，我系 Chris 梁彦忠。 曾志豪、 黄耀祖、 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黄耀祖，早晨啊 ，Chris， 早晨啊 ，Chris， 早晨啊，豪仔， 早晨，豪仔，早晨啊，早， 唔记得咗会要精神啲嘅咩？ 已经精神咗噶啦， 唔得要再精神啲噶嘛？ 我先知道原来佢平时咧，如果唔需要工作嘅话咧，佢起身嘅时间咧系我哋完节目嘅时间， 我差唔多完，即系通常最后嗰、 啊，我哋就系知道你平时生活作息系咁，特登揾你翻嚟做嘅， 系啊， 就要虐待你三个钟啦， 唔系啊，充满咗动力啊， 动力啊嘛， 系 啊， 啊， 啊， 啊， 再精神。 而家就知道早睡早起身体好啦，系嘛？ 身体冇乜特别好到，但系早晨啊，早晨啊，豪仔， 早晨早晨。 我想话原来咧，即系你话咪有啲工咧，以前就话保险嗰啲咧，一朝早起身咧， 系 咪就 系 我哋以前睇嗰啲经典项目要上天台度？ 一二三四五六七， 系啦， 多得嗰啲咁啊。 我发觉咧，即系除咗洗脑，所谓令到你成日可能有翻啲所谓士气之外咧。可能真係令到你個人精神啲嘅喎，係、 嗯、 啊，同埋你有冇發覺好多工種咧，佢哋都會有呢一種咧叫做神早召集啊，即係除咗你睇神操跑馬之外咧，你有冇發現有啲工種咧，佢哋都係會譬如話當九點就要即係正式投入服務咧，可能佢哋八點九嘅時候咧就會召集曬成班人，即係喺度咧就有啲即係有啲 briefing 啊，即係有啲聚集咁樣咧， 令大家精神啲。但係對唔住，我認同有啲係嘅，但我即刻諗起第一個例子咧係反咗你呢、這個。 是乜嘢 就我哋读书嗰阵时，每一次嘅早会啊，嗱早会佢真系早啦，哇！但系全部都好似死尸咁样咧，拖行住个躯体啊，有两个碌碌住咁样行噶，我觉得系冇醒过噶。每一次唱嗰啲校歌嗰阵时，系就瞓着噶啦。 系，但系如果佢呢个早会都冇，可能大家瞓得仲快啲。 咁、你又啱，但系有啲嘅工种咧，即系好似朝头早会嗌一嗌咧，个感觉系会醒啲嘅。包括喺直播室嘅呢一个工种，我觉得 系啊。其实头先我哋嗰、那个早晨啊， 系 嗰、那个都算系噶。 哦， 嗌翻自己个灵魂翻嚟。 我哋应该要喺一个节目开始之前就做咗呢样嘢就 系啦。唔系即系人哋嗰啲足球员啊运动员出场之前咧，我哋话可以嗌个口号啊嗰啲咁样咧。 我见到排球有啦，榄球系劲嘅，因为榄球咧，譬如我去睇香港嗰个七人榄球赛嘅时候咧，有一啲嘅队伍咧，佢哋唔知直情系嗌口号啊，或者手搭手啊咁样， 仲会除衫添， 直接又未嘅，佢哋嗰啲衫直接爆噶咯，可能系会，佢哋系会有啲动作咧，好似系即系拍下心啊，呼吓吓，哎呀哎呀， 嗰个唔系纽西兰嘅， 系咯系咯， 系啊有部分嘅队伍唔止一队嘅，佢哋有阵时都会有啲嗰啲咁样咧，好似搞到佢哋明明会输都觉得哇好似好劲咁，我睇佢嘅对手都怯一怯啊。 因为咧，我早排咧，我见到咧，譬如话真系嘅，如果你去嗰啲叫做secure 嗰啲场所咧，譬如嗱，如果你 叫 secure 嗰啲场所， 譬如你如果 我等佢讲埋先， 系啊，譬如如果你你 系啊，佢 你去商场咧，咁佢咪有真系有嗰啲，但系咁啱都咁巧，好多嗰啲保安员噶嘛， 系， 你有冇见过咧？譬如个商场可能九点钟开当佢开始咧，佢真系会有个阿头咧，可能就叫晒成队嗰啲保安员咧，就喺度咁样噶。 系啊系啊，咁我都有见过，但又唔系朝头早噶，因为朝头早嘅景象我就好少有呢一个。 我明啦， 系 啦，我明啦，系啊。 但我会见到有时即系嗰个，我谂系可能主管咁样啦，咁就可能有一班就围咗个半圆，喺佢前面，咁然之后咧佢就 系 类似俾啲 briefing 嘅，但我见唔到个精。 精神抖擞嘅面貌嘅。 哦，因为即系 B 得唔够好咧。 前面嗰班全部都系完美啊， 系咪啊？系啊，完美快啲啦，系啊，但系都要 嘅，完全系冇士气可言。 嗱，嗰啲 briefing 有少少唔同嘅，可能都会系话俾佢哋知嗱，啊呢一排咧，三楼个洗手间咧就比较特别污糟，我哋收到多啲投诉， 系啦， 咁大家留意多啲啦。其实都系讲呢啲嘅， 其实都系咁样噶。我前日咪去整车啊嘛，咁因为好早咧，即系我系拣咗九点嗰一个钟数去攞车去啊嘛，咁跟住咧楼下咧就系佢哋嗰啲车行咧，即系嗰啲陈列室咧咁样。咁我走嘅时候咧，应该都系得九点半啫，佢哋啱啱开工，咁我就见到咧就系喺嗰度，佢哋有个即系嗰啲又系大 Sir 咁样咧，就企喺度，然后就成班即系西装嘅经纪咧就又围住晒咯，你就见到佢哋又系攞住嗰份 catalog 咧，就唔知道要做啲乜。我怀疑咧应该有好多嗰啲工种，譬如地产经纪啊，会唔会佢哋全部都系喺嗰个朝头早之前？落定 order 就大家都要啦，奮發圖強， 係 一定要上去嘅咁樣。 我自己有出席過一啲活動咧，就係保險業界嘅，咁就唔係朝頭早嘅喎，但係佢哋有陣時可能係有啲 lunch 啊，係咪啦一齊食飯啊？ 佢哋嗰陣時最出名啲朝早嗰個， 係啊，我就冇見過 早餐會咧，好金㗎嗰啲話， 係點樣啊？係好勵志定咩？ 好勵志嘅嗰陣時有啲咪話個早餐 喺嗌嗰啲， 唔係佢除咗嗌咧，佢有 睇戲先睇到，唔係 佢有啲係早到咧，可能話咧個早餐係食唔知七點幾咁樣 咧。咩保險業界？ 佢未必係保險業界， 嗰啲係唔同嘅界別啊嘛。 係啦，佢就話咧，等你識人一早咧， 咁好多嘅呢啲聯誼嗰啲，即係早餐、午餐啊， 早到咁，真係肯定識唔到你啦。 冇錯啦，我完全 做咩幻想？你估你又去得到啊？ 去唔到， 我自己冇呢個你個行。 唔好話你哋，我都去唔到。 我聽到唔敢去。 保險嗰啲咧，我又覺得唔係淨係早餐成過，其實佢哋整體人生都好勵志喎。見到咧，佢哋嗰啲即係社交平台嗰啲 post 咧，佢哋係把握每一個機會。讲自己人生有几正面啊，同埋点样向住一个目标要发奋啊，鼓励其他下线嘅同事啊嗰啲咧，有时真系其实可以讲少少，即系人生都得嘅，唔使下下。 人生咪充满不断嘅战斗同埋奋勇向前咯。 个个都系啊，真系觉得系咪可所，即系好多我嘅识嘅做保险嘅从业员都系咁。 我嗰阵时做过一次唔系保险，系嗰啲咧暑期工嚟嘅，即系讲紧中学生嗰啲年代咧，总之就即系搵咗份暑期工，佢系咧卖相机嘅，咁但系咧嗰啲相机， 唔系我相机劲，我相机正咁样。 佢系喺我人生第一次咧，我遇到一个咧，即系帮你喺个精神上面咧，就已经帮你即系武装啊、洗脑嘅第一次嘅经历嚟嘅。咁嗰阵时嗰部相机咧，你谂下，如果而家我叫你讲一部相机，你大概想象到可能都系某啲牌子啦，系咪？即系应该全部都系喺电器铺，你会见到嗰啲牌子嚟噶嘛？嗰阵时我收到嗰部相机，第一胶到不堪嘅。是真的有一个叫胶盒咁样嘅。咁、第二呢就是个牌子听都未听过嘅。完全未听过嘅。佢卖嗰时候我諗都係卖几百蚊嘅。总之係未听过。 即係佢唔可以用专业相机有啲系有啲相机。 简直 系 冷僻 比较多㗎嘛。 简直系冷僻到一个地步呢就係、是、喂相机你点会买呢部啫即係市面上咁多。 但如果几百蚊一部相机嘅话即係应该可能系去卖緊个外形啊、未必系收 到。冇啊乜都冇啊。 讲到外形都好核突喎一个胶盒咁样。 可能有阵时啲女士会觉得睇系咩颜色啊嗰样。 而家啲女士都好专业。 系咪总之当年啦就好嘟嘅嗰部相机。咁但系嗰阵时佢点样可以令到你激励士气同埋洗脑咧？佢就问我，佢话你就去问个客见过呢部相机未？如果佢话见过嘅，恭喜你，你识货。跟住就 sell， 哇！咁如果佢未见过咧，好，你有幸运啦，遇到呢部系新到嘅牌子。 哦。 跟住佢话吓，即系要两边咧都要答到嘅。即系如果佢话我未听过，梗系啦，呢个我哋新出噶，你真系好有福气啦，你可以认识佢。如果竟然有个傻仔嘅话，我听过喎。咪啱咯，呢个好出名咁样，跟住我哇，即系已经第一次认识到语言艺术啦。咁嘅 又唔系语言艺术嚟嘅，我会话传销技巧咯。 传销技巧都觉得语言艺术嚟噶嘛？ 喂，但系咁答个， 然后好啦， 你点 sell 啊？ 然后好啦，到咧 语言艺术嘅传销技巧 系啦，系啦，技巧边到头先我话咧，令到你成个人士气大振咧。嗰阵时嗰种 sales 嘅工作模式咧，就最简单人肉洗楼咯。咁嗰阵时我唔记得佢带我去边区啦，唔知系咪观塘定九龙湾嗰带咧？大概嗰个印象。咁嗰阵时系点样行嘅咧？仲冇手机噶嘛？佢就攞咗嗰啲咧地图。 冇手机嘅年代。 喂，我读中学嗰个年代，好耐啦，真系。 我同你同一个年代噶。 系咯，啊你又想咁样嚟啊嘛？真系。 你笑惊讶嘅反应。 系啊， 拉住佢。 佢攞本地图出嚟，跟住就话啦：嗱，你就负责呢一区，你就行啦咁样。跟住佢，我就望住嗰啲区，然后佢就话：你见唔见到你地图上面呢几区？你知代表乜嘢？咁我话：咁啊，代表我要行五个工厂大厦咯。错咗啦。 是咩呢 是咩呢 错咗啦。我话是咩老细 五栋楼。 呢度系代表 有五个地方嘅钱等紧你去揾啦。 哦， 你明唔明？就系头先你讲嗰种咧，好正面。 即系 Paco 嗰啲听到钱嘅声音。 系啊，即系我即系好老实，我见到有五栋大厦要行一个，错咗啦。有五个地方嘅钱等住你揾啊！ 其实 有五个地方嘅客人等紧嚟买你呢部相机啊！你仲唔快啲下咁啊！哇，跟住直情成个人咧，真系哇，真系 你真系觉得呢一句系令到你有动力去？ 其实唔系，因为嗰时太细个啦，即系中学生咧救唔到啊！真系 某层面上系俾佢洗咗脑咁。 唔系，但系洗唔到脑啊！即系我想话中学生咧嗰种反叛嘅心态咧太强啦，即系 惰性。 喂，嗰种惰性太强啦！但系我又好有印象就话，哦咁样讲嘢真系好第一次听啊！嗰阵时。 但 系 其实我几赞成。成咁样嘅谂法噶， 梗系积极人生啦。 系啊，喂，讲真，嗱，部电话你系咪都要行晒呢五栋 楼？相机， 系啦系啦，呢个相机你要去晒呢五栋楼嗰度去 sell 噶啦。你可以谂啊，跟住会好惨淡啊，唉，又要上落楼梯，好辛苦啊。但同时你都会谂，可能有好多潜在买家喺度，起码个人正面咗啲，咁可能个效果都会好啲啊。 好强啊，所以嗰阵时觉得 你遇到噶，你同埋你预计到嘅，不论你系打电话去 call call 嗰啲又好啊，你要上去洗楼嗰啲，其实。你 reject 你機會是大的嘛，有一個這樣的想法的話，起碼可能你回工幾個小時都會開心一點、 啊、Chris， 我們今天要做三個小時節目，代表什麼？ 代表我有三個小時、聽你們的金石良言， 我們一起做三個小時節目、啊、代表我們有三個小時一起服務市民、啊、 他怕我們驚到這樣、 啊是啊是啊、我們今天一起、啊、Team Spirit Team Spirit 1,2,3,4,5,6,7 白痴一天一天去試，靠勇气加斗志，放弃太轻易，沉迷还是幼稚，根本不介意，愿到最后我知锻炼里的意义，每次我想算了，仿佛听到窃笑，笑我只差半秒，最美却输掉，明明全部气力一早消耗了，容易自力抵消，却又看出奥妙。一副骨骼身躯，一对酸软的腿，用尽力气的追下去。一口清澈的水，一些古粉金句流入我，平复我，来让我战胜畏惧。从孤山沧海，欢欣悲哀走来，途中的姿彩总躲不开多障碍。 抛开。 曾志豪、 黄耀祖、 Chris 梁彦中， 风骚快活人。 咁今日呢亦都係雙十啊，台灣嘅雙十節呢，咁頭先我哋新聞報道都講咗啦，咁可能佢哋會有好多即係政府層面嘅好多活動啦咁樣，咁、但我哋作為民間嘅呢，就最想了解嘅就係、是、啊，當佢哋慶祝一個即係節日嘅時候呢，佢哋究竟有啲咩生活消費上面嗰啲優惠嘅、即係仲記唔記得呢嗰陣時我哋話因為十一我哋國慶嘅時候咧，就真係陰功啦，即係社會氣氛唔係幾好咧，好多 shopping mall 閂咗啊，咁你知好多人都中意即係吃買玩喝咧，就冇咗嗰啲消費嘅即係氣氛咁樣。咁人哋嗰邊嘅十咧，咁佢哋有啲咩消費優惠咧？嗰次我咪問阿田，我就話：喂，如果俾你話，即係佢哋嗰度話，如果譬如你身份證咧有佢哋嗰啲號碼 啊， 一次 啊 零次咧，就食 buffet 有半價咁樣啊嘛。 哦， 係啊，咁即係佢類似有呢啲嘅。咁佢話咧今日咧就係即係佢哋嘅正日咧。咁究竟佢哋仲有啲咩優惠咧？嗱，呢個都幾創新嘅、哦。佢就話咧，今日有好多嘅其中有啲大品牌，即係佢哋嗰啲 cafe 咧，就會推出一個咧叫做咧 係大型連鎖店啊，抑或小店嗰啲 cafe 啊？ 都大型㗎， okay， 所以佢就可以做到即係 大型嘅宣傳咁樣。 大型宣傳啦，咁樣嗱，佢係咁樣嘅。佢就話咧，如果咧你去到嗰度咧，係可以著到咧幾隻指定顏色嘅服裝。 哦， 系啦，嗱，因为佢哋嗰面旗咧，青天白日满地红，咁分别有几多只色咧？就有蓝色啦， 系啊， 有白色啦，有红色嘅，系啦，佢就话啊，真系红白蓝啊 ，exactly 红白蓝啊，佢就话喂，如果咧你可以着到佢哋呢一面旗嘅颜色，任何一种都得噶啦，即系其实如果你最想攞嘅就攞个红白蓝，你赢晒噶啦。 嗱，其实攞住个笠住个身白蓝扮手袋都得， 系啦， 系 反正嗰阵时有个名牌系出咗呢个系列噶嘛。 点话？ 系啦，咁如果以我哋今日三个就咁走埋去嘅话咧， 哇，我白帽啊， 咦，我你佢得，我同阿 Chris 得，我系蓝， 我系白啊， 我有其中一只色就得啦， 其中一只就得啦， 唔使着 晒。你有冇红啊？ 唔使睇得。 我条皮带系蓝色嘅，得唔得？ 会唔会太寒酸啊？ 系咯。 冇啊，入边都唔系啊， 入边都唔系，我入边噶嘛，个边系， 我都唔系啊， 你 咧？我 入边啊，要依家 check 噶， 你自己唔知咁咩？ 唔系，我而家睇翻真系红白蓝， 哦，真系 有晒， 齐晒啊， 齐晒。 喂，但系你会为咗 奖有冇大奖？ 咁就有咩着数先？ 系 啦， 唔使钱啊，直头。 哦，唔系噶，佢就话咧，嗱，如果你有呢三只颜色啦，咁你就可以做啲咩咧？第一，你就可以咧，即系譬如话有大杯饮佢哋嗰啲拿铁啦。又或者佢哋嗰啲珍珠奶茶飲品咧，就第二杯半價。 啊，第二杯半價。 誒，咁啱啦，嗱，你去俾一個正價買咗一杯，第二杯咧就益我咁樣。 咁我嘅得益係乜嘢咧？請問 你得到我呢個朋友一世嘅， 開心。 又可以儲分啦， 個友誼都幾卑賤喎，淨 係偷雞噶。 你明好啦。 仲有啊，嗱，你係就飲咖啡益佢又有半價，再唔係嘅話咧，都係著是但一隻顏色嘅衫咧，就可以咧攞佢嗰張即係。发票咧就获50蚊，即系台币50蚊嘅早餐换领券咁样， 哦、 即系都换到十几蚊啦，一个台币50蚊又唔算太多嘅，系啦。 但系有冇话到咧？其实喺台湾嗰方面咧，会唔会都有多唔同嘅铺头咧，有类似嘅优惠咁样啊？ 其实都几多，因为头先数落去咧，佢有好多都系。即係我想話，原來佢哋嘅揭秘咧，除咗我哋之前講用身份證號碼就楞住佢哋十呢個 number 之外咧，就係用佢哋嗰件衫咯，用佢哋嗰面旗同埋嗰件衫咧，就做一啲活動。咁然後我見到佢亦都 其實之前都有試過嘅，香港都有一啲咁樣嘅。 我就試過玩呢個咩？ 嗱，唔係一啲譬如我見過有商場，佢哋咪成日有嗰啲咧，每個月都有唔同嘅泊車優惠嘅。 啊，係係。 咁有陣時泊車優惠就講緊你嘅消費啦，有啲嘅商場咧就講緊譬如嗰個月係母親節嘅，你就要 show 一張你同你媽媽影。过嘅相，跟住就可以有泊车优惠啦。亦都有试过咧，就譬如嗰个月咧，佢就用牛仔裤。总之你个身上面咧，你有着住有任何譬如牛仔恤衫啊、牛仔裤啊各样嘢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泊车优惠啦。咁佢都会有试过，都系我哋公司附近嘅一个商场。佢哋嗱，我而家有冇咁做就唔知啦。但佢哋每一个月咧都会揾一个 gimmick 嘅。咁啊，有阵时就可能譬如到圣诞节就要有啲红色、有啲绿色啊。咁你嗰个月咧，任何时间去到都有泊车优惠咁咯。 系啊，我最有印象就系嗰阵时有套电影。咧讲纹身嘅，佢就好似叫血纹身定咩嗰套戏咧？嗰阵时佢哋促销个优惠就话， 如果你系有纹身嘅，你免费买一送一。 哇，系 系啊， 都好唔抵喎！为咗买一送一，买一纹身。 有啲人咁啱佢有纹身噶嘛，佢、哦、就会咁样做印水纸都得嘅。 哦，咁又系，都唔系好分到嘅。 系啊，嗱，咁因为台湾咧，好多人都中意去玩啦。咁如果你咁啱呢一几日咧，你就过咗去台湾玩嘅话咧，你可以自己留意着条红底底攞杯咖啡饮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香港物业管理公司协会会长陈志求表示，已经四次提示会员公司，希望物业管理咨询法律意见，向前线发出工作指引，在合理情况下不要阻留警方追捕。陈志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警方当时解释要进行逮捕，相信已经提供合理理由进入处所。他又说，相信很多物业管理公司都有为前线员工提供足够保障，包括给予法律支援。大律师黄宇日表示，如果保安员明知警方有权进入私人地方执行职务都不放行，可能是故意阻挠警员，但可能保安员因为警员当时的讲法误会警员无权进入而故意令警员无法进入，就未必是故意阻挠而触犯阻差办公罪。港铁今日重开大部分车站，只有将军澳站仍然关闭，列车服务会提早在今晚九点结束。在今日重开的观塘站，部分位置仍然留有烧焦的气味，乘客经过时都掩住口鼻。部分闸机仍然未修复，港铁在部分闸机前加设拍卡机，亦都安排职员协助市民，在繁忙时间市民要排队轮候使用闸机。有到观塘翻工的将军澳居民表示，今日提早15分钟出门口，由于将军澳站仍然关闭，他今日由将军澳步行至到调景岭站，再搭港铁到观塘，未有乘搭港铁安排的免费接驳巴士，因为担心轮候时间需时，认为港铁重开观塘站对市民较方便。港铁话，由广州往红磡的直通车班次 Z805、Z819 取消，由红磡往广州的直通车班次 Z810、Z818 亦都会取消，其余所有南行和北行班次维持正常。德国东部城市哈雷发生枪击案，一名枪手在一座犹太会堂外杀死两人，警方拘捕疑犯，相信是一宗反犹太人袭击。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中午，27岁枪手透过网上游戏平台直播过程，期间发表反犹太言论，之后企图闯入犹太会堂但不成功，之后改在会堂外射杀两人。这个由亚马逊持有的网上游戏平台证实，视频在线上直播大约35分钟，被及时移除前至少有2200人是观看过。发言人重申反对仇恨煽动仇恨，如果发现账户发布相关言论会即时封锁。总理默克尔谴责事件，并前往柏林一座犹太会堂参与为受害者举行的祈祷会。内政部长说，疑犯可能出于右翼极端主义而犯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天气转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69点，升86点，成交金额2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2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57点，升50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18.6，升4毫。新上市嘅滔博报9.24，友邦保险72.25，跌2.5，盈富基金26.7，升1毫，中国平安91.1，升6毫，美团点评91.2，升1.75，领展房产基金81.95，跌1.05，吉利汽车14.04，升5.4毫，百威亚太31.75，跌7.5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3，日元107.55，瑞士法郎0.995，澳元0.675，加元1.332，新西兰元0.631，人民币7.114，英镑对美元1.223，欧元对美元1.099。 日经平均指数报21,555点，升99点。港金现价报14,14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85.51美元，卖出15,0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坏车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龙尾排到去博围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快线有坏车，龙尾喺博围噶。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咁只系近住福亨村一段咧比较挤塞啫。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排到去落山道。现在启德隧道就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挤塞，龙尾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由于弥敦道窝打老道交界有交通灯未能够正常运作，影响到弥敦道和窝打老道交界一带比较挤塞。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着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桥底。弥敦道去尖沙咀近窝打老道一段挤塞，龙尾亚皆老街。窝打老道去大角咀方向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亚皆老街。咁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星河名居。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广场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荔枝角收押所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我考唔到大学啊！ 朋友，考唔到大学唔系世界末日。 全新一辑电视节目《我系粉青二》，带你睇下大学以外嘅种种另类课程，修读嘅学生仲会同大家分享当中嘅喜与乐、得与失， 等大家知道除咗学术之外，仲有好多出路等住你去开创。 奋斗吧，粉青！ 星期六晚8:30， 港台电视31。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熱鬧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曾志豪、 黄耀祖、 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喂，我记得啦，我记得啦，今日风头火势啊，一开始又有豪仔， 咁就冇啦，咁短嘅喂， 好噶，记得已经好好啦。 呢个 Chris 咧，吓头先佢个样直情好似俾人哋咧攞支针咧吉一吉大髀，哎呀，咁样突然间跳起身咁样啫。系啊，你又完全唔知道人哋未开你咪，你又继续讲晒成段说话出嚟。我哋再嚟多次咧。啊，头先呢个 Chris 好似俾人攞个针啊，加咗大髀一下咁样。 系啊，我早五分钟已经准备好晒成个噶啦。 系啊，多谢你啊。其实我睇头先阿 Chris 嘅表情，我再望一望今日个报告，哼，我就越嚟越惊啦。莫非佢就系中咗招？莫非佢就系今日 呢、這个报告里面所提到嘅一啲精神健康有问题嘅表表姐，唔好咁大声，如果唔系就会俾佢听到噶啦。冇嗱，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叫做世界精神健康日，系啊，真系咁啱就咁巧噶。咁啊，政府咧联同好多嘅社福团体咧就会合办咗一个叫精神健康月噶。咁啊，而家咧就访问咗好多咧，即系呢一个嘅市民咧。咁啊，发觉唉大件事啦！咁啊，因为咧，原来咧，大家嗰个即系精神状态咧，都麻麻地啊，咁样。咁啊，究竟呢一个精神状态有几差咧？其实你都想象到噶啦。譬如佢话咧，有40%嘅人咧就表示呢个社会争议咧，对于精神健康咧有非常负面嘅影响啦。咁啊，远远高于咧旧年做嘅18.1% 嘅，因为旧年都系得个18.1% 觉得社会争议，今年就41.几%。咁咧好明显噶，因为旧年冇咁多社会争议喺度啊嘛，系咪？咁啊，究竟边一个年龄组别嘅人咧，可能系会即系更加大咧？咁啊，25至34岁组别嘅人咧，有超过一半咧，都会觉得自己咧，即系喺呢个社会争议里边咧，对精神健康咧有负面影响嘅。咁啊，而家15至24岁咧，更加系高到咧55%添。咁即系代表咩咧？即系咪代表其实越后生咧，反而你嗰个精神健康嘅影响咧，就系更加大咧？头先所以点解我咁担心 Chris 咧？佢啱啱就喺25至34嗰个界别中间，反而我同阿祖咧两个就冇事避开咗咁样。嗱，咁究竟中间有啲乜嘢嘅即系情绪嘅问题会发生咧？就多咗好多噶。咁啊，譬如咧有啲阿爸阿妈咧，佢哋都会因为近日嘅呢一啲新闻咧，你知啦，而家兴割唔割席啊嘛，阴公啦。咁啊，而家家庭里边咧都经常会有呢一个割唔割席嘅，即系嗰啲讨论啊会发生。甚至乎咧，佢话咧有啲妈妈咧，佢会形容咧话自己生咗两只怪兽咧出嚟危害人间嘅。其实又唔使用怪兽嘅，你谂下，我哋以前用嗰啲可爱好多嘅化骨龙啊嘛，系咪？一系就生咗两只化骨龙出嚟，咁啊可以可爱好多嘅。嗱，但系最惨嘅就系咁点算咧？即系譬如你话咧。唔睇新聞，唔睇心机，唔听心机嘅资讯呢可能可以避开咗啦。咁但一家人嘅话呢咁点算啊，大家呢都要坐埋一齐㗎嘛。咁啊亦都有啲人就话啦，嗰啲运动呢终会有一日呢就会完结嘅。但係你代唔代表你啲屋企人呢嗰个关系呢都一定係可以咁容易修补返呢？其实之前呢都有啲讲法呢就话2014年嘅嗰一次运动呢，啲人用咗几年时间呢先至可以呢同返自己屋企人呢嗰个 group 啊就可以再聚埋一齐咋。嗱，呢个呢又係一个即係社会嘅演变嚟㗎。以前呢你话未有智能手机嘅时候呢，即係你冇可能会话呢话我退群组啊，我唔同你倾偈啊咁样。但而家咧，我都有啲 friend 咧，佢都話：，我而家咧就同屋企人咧就話，鬧翻咗啊！有一個仲誇張到同我講話，我俾人趕咗出門口啊！到啊，唔係喎，阿叔你40几岁人嘅咯，邊個趕咗出門口啊？哦，原來講緊咧就退咗個群組，所謂咧逐出家門咧，即係話咧，我哋而家呢一個咧，即係陳家唔歡迎你，我哋呢個李家個群組咧就唔歡迎你。系噶，原来而家咧喺个群组里边咧都容易咗咧，即系会发生呢啲事。咁所以咧，当务之急系啲咩咧？即系你知啦，个运动有排都未完噶嘛。咁但系个精神健康咧就会差咗。嗱，真系有几个方法噶。第一，你都听到我哋近排电台咧成日都播呢一个咧，香港电台在乎你，会有唔同嘅心理卫生嘅专家咧，其实佢哋系呼吁你做一样嘢咧，就系即系适当嘅时候咧，要俾自己停一停嘅。系啊，真系要停一停噶。如果你听得太多顶唔顺嘅话咧，要停一停。再唔系嘅话咧，嗱，有时你真系要用咧做运动嘅嗰个概念啊，即系你知啦。我作为一个专业嘅跑过一次马拉松咁大把嘅选手，我系可以用翻我嗰一次经验咧，话俾你听咧，就系你真系要适当嘅时候咧，俾自己唞一唞嘅。所以唞一唞咧，系真系完全逃避嘅。嗱，譬如嗰阵时跑马拉松咧。佢哋就會話嗱，你就唔好咧，每一日都跑到咧，話我要跑一個長課咧，我先至收手嘅。佢話你個身體會頂唔順㗎，即係譬如你每一次都要跑20公里嘅話咧，你日日跑，你只腳都跛啦。嗱，所以佢話適當嘅時候咧，你嗰日你係可以變咗做咩啊？你可以變游水啊，你可以唔使一定要喺陸地上面咧不停咁樣奔馳嘅，你可以試下變游水。再唔係嘅，你嗰日你可能連運動都唔做嘅，你可以行街㗎，你可以睇戲㗎。雖然而家啲鋪頭未必開得到啫，係咪？你真係可以咧，直情係轉換咗咧，即係成個形式嘅。咁所以咧，嗱，你真係可以咁樣俾自己去調節過。譬如你話咧，唔得，我今日咧全日都要抗爭嘅，我一定要睇唔同顏色嘅資訊。得 ，OK。你今日睇咗，咁你聽日可唔可以咧，全日都淨係煲劇得唔得咧？淨係每一日咧都淨係去睇下 Chris 嗰啲旅遊節目得唔得咧？可以淨係睇一啲即係 可能是你觉得完全是没有即是抗争意味的去看场戏啊，是不是你可以好，我昨晚都是的，我昨晚都选择了呢跟老婆呢就去看足卡，咁虽然嗰套戏里面都有好多唔同嘅意味啫，但係喂你都可以跳出个框框㗎嘛，试下用呢一个方法真係跑跑跑跑跑，停停停停停，冲冲冲冲冲，瞓瞓瞓瞓瞓，喂休息是为了行更远的路啊，用呢个方法嚟麻醉自己一阵呢都係 OK 㗎。风头火势呢排咧，佢就少咗一样咧，即系好大嘅精神支柱。因为听讲佢冇乜时间，亦都冇乜铺头俾佢去买衫。虽然佢网购啫，但可能行街佢都好欢喜嘅。啊，你呢排压力有冇大咗啊？使唔使手痕啊？其实我哋都可以帮一帮你手嘅、哦。我哋可以捐我哋啲旧衫嚟俾你买住先啦。我哋有黄耀祖。 我呢排咧中意咗买沐浴露。 吓真系噶？ 个原因系咧，我呢排咧喺新，我讲完你都会想买啊。 系啊，阿 Chris 都可以参与下。 我呢排咧喺新蒲江度排戏啊嘛，咁样咧我发现咧，原来嗰区咧佢哋即系一个小社区啊，佢哋嘅药房嘅价钱咧 系平好多噶， 比我平时去超市啊，或者去我屋企附近嗰啲药房度买咧，一支沐浴露平$10。嗱，但我唔系用紧啲好贵嘅牌子，即系嗰啲咧200几蚊平到变199蚊，唔系嗰啲。 有200几蚊嘅沐浴露噶， 梗系有啦。但我讲紧我用紧嗰啲咧， 系咪洗完之后真系变朱咪咪噶？可以？ 你系咪想买啊？我平时用紧嗰啲咧都系40-50蚊一支咧，佢$28一支咋？ 哇，真系好抵咯！ 所以我忍唔住啊， 大手购入。 系啊，跟住横掂都系搭的士翻屋企噶啦，排完戏咁夜，跟住咪买完之后咧，我悭咗佢钱咧，够搭的士翻屋企啊。 然后你屋企咧有一世嘅沐浴露。 哎呀，唔好讲嗰啲衰嘢啦，实用得晒嘅沐浴露，系人都要冲凉。香港嘅社會嘅爭議真係非常之多啊，咁另外有一單咧喺美國出現咗，嗱你未必可以話係一個政治或者社會嘅爭議嚟嘅，但係肯定如果處理得唔好嘅話咧，會變成咗一場公關嘅災難啊嚇。講緊嘅係乜嘢咧？喺美國咧有一位非常非常之出名嘅名嘴啊，Ellen DeGeneres 啦，其實佢唔單止有佢自己嘅 talk show 啦，一個佢嘅 talk show 已經嚟到第17季嘅啦已經，另外亦都有佢自己嘅 game show 嘅喺美國。嗰边咧，你见到 Alan 嘅时候咧，就会似一个快乐同埋开心嘅代表。而佢本身咧系一位女同志嚟嘅，亦都喺呢个平权方面咧，不嬲都有好多议题上面都发出咗一啲嘅声音嘅。所以咧喺美国嘅朋友好多都大力支持佢嘅。对于小众啦、弱势社群啦，佢一直都有好多发声嘅空间嘅。咁啊，非常之受欢迎嘅一位名嘴啦。但系点解可能会引嚟一场公关嘅灾难呢？话说系咁样嘅，喺上个星期。嘅时候咧 ，Alan 咧就去睇一场美式嘅足球比赛嘅时候，喺佢自己拍摄嘅片段同埋人哋拍摄嘅片段里面咧，就见到佢隔篱坐咗一位朋友。呢一位朋友咧就系乔治布殊啦，即系美国嘅前总统。佢哋两个咧喺嗰张相入边咧，就俾人哋见到佢哋个感觉啊，好似两个都笑得好开心，所以咧就令到有好多朋友就问。点解亦都唔同意一个喺荷里活里面啊咁有代表性啊同志同埋平权嘅代表啊，会同一位保守派，仲要系反同性恋嘅前总统坐埋一齐，仲咁开心添咁样？呢件事呢一张相片啊喺网上面惹嚟好多嘅讨论啊！咁本身两位都系知名嘅人士啦，佢哋嘅本身嘅政见啊或者谂法系非常之唔一样嘅，但系佢哋就坐埋咗一齐。去睇足球比賽咁樣，討論咧，即係大部分都係負面嘅，好多咧都係向住矛頭指住咧 Alan 去講嘅，即係就會話呢一個人啊，佢當年咧係發動一個戰爭嘅，同時間佢完全反同性戀嘅，你自己作為一位同性戀嘅代表，點解你會同佢啊促膝而坐傾偈傾得咁開心咁樣啊咁樣？最終咧 Alan 咧佢就喺佢自己嘅 talk show 裡面啦，做咗一個回應嘅。咁首先要化解一場公關。关灾难，佢系认真严肃去讲，但系同时间咧，里面系充满咗唔同嘅 punch 噶，我哋话一啲笑位嘅咁样。但佢最重要讲嘅就系话，我知道有好多人讨论嘅呢一张相，佢话我唔会否认嘅，我同埋乔治布殊系朋友嚟嘅，但系佢更加相信嘅就系佢同好多唔同嘅朋友本身都有唔同嘅信念嘅，而我哋有唔同嘅理念、唔同嘅信念。 亦都唔代表佢哋唔可以做朋友嘅。佢仲咁讲，佢就话希望大家可以 be kind to one another， 即系觉得咧，唔好净系对一啲同大家有一样谂法嘅人好啊。佢觉得如果真系可以做到，喺佢咁多年里面，佢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喺佢嘅节目里面，佢推行平权啦，推行一啲弱势社群啦，小众要关怀佢哋。佢觉得系任何人啊，唔系净系谂法嘅人咧，要对每一个人都好，咁样先至系啱嘅。所以四个字和而不同咧，就系佢喺呢一段说话里面咧提倡咗出嚟咁样嘅。喂，我真系咁谂嘅。我系本身都系 Alan 嘅 fans 嚟嘅，即系我有阵时会觉得佢呢番说话真系好美丽嘅。如果喺世界唔同嘅地方真系可以做到和而不同嘅话咧，固之然系好啦。但系要做到真系唔容易。但我觉得如果呢个是一个美丽的世界，我们想迈向的话，不如大家都试下，起码由今天开始将和而不同这四个字摆在我脑里面，试下去做咯。风头火势，识咗呢位嘅拍档咧，其实短短只系两三个星期嘅啫。不过大家咧都真系几夹得嚟，大家嘈冤巴闭，开开心心咁样咧，同埋咧，佢将我身体入边咧另外一个比较暴戾嘅一面咧展露咗出嚟，硬系有一个咧第一次有个细嗰啲嘅人咧。好想好似搣下佢块面啊，虾下佢啊，整蛊下佢咁。不过唔会，我都会锡住佢嘅。佢系阿 Chris 梁建中。 喂，好咗、啊，上个礼拜系讲紧用啲报纸油墨抿我块面啊，攞嗰啲咩鞋质我个面啊，嗰啲咁样嘅、啊。 系咩？点解我唔记得噶？ 系啊，好暴戾嘅，我以为今次会再升 级啊。我冇咁做啊，哦、你咪想我咁做啊？ 原来 你话有啲人系咪自己攞嚟噶？系咪？ 即系听众睇唔到啊！ 攞报纸嚟啊，唔该。 原来人系习惯咗欺凌嘅，我完全唔记得你讲我呢啲说话，仲觉得好顺理成章添。 开始发觉和而不同啦，佢依家变翻搣你块面啦。 系啊， 原来我个底系咁， 原来 我自己翻检讨下。 同埋我啊，所以你讲和而不同嘅时候，我即刻唔同意咯。 点解？ 我一唱歌，你哋冇人同我噶。 哦，咁如果 有话和而不同嘅，你哋全部都唔同意。 审 美 都系有客观嘅标准嘅。 咁即系主观啦。 但你衰到咁、啊， 又话和而不同嘅。 我学紧啫嘛。 包容我，衰人啊！ 好啊，喂，头先呢豪仔又讲咗另外一个嘅调查啦，我今日都系想讲调查，今日系呢个风骚调查日啊。咁呢你享受生活吗？呢、这个问题可以话系一个永恒嘅问题，尤其是咧，当你人生去到越大嘅时候，你周不时咧上网都会碌到嗰啲你快乐吗？你开心吗？跟住咧就好似突然之间好 deep 啊，心灵鸡汤啊，即刻有一番治愈，然后又会要反省一下自己嘅人生咁样嘅。咁最近咧，香港又有一个网站就做咗一个调查，条问题就好简单啫，你享受在香港的生活吗？咁样，咁咧就系由零至十分表达你喺香港生活嘅呢个享受嘅程度嘅，咁你会俾几多分呢？咁样，咁总共咧都访问咗几多人嘅，总共有差唔多20,000个网民系有回复嘅，咁咧就19,000+咁样啦。咁最后得分咧，咁大家都估到噶啦，因为呢个调查咧，其实就系喺最近做嘅啫，早我谂两个礼拜左右啦。咁所以咧，佢嗰个分数都唔会系太高啦，大家都知道。到依家社会嘅气氛吓，平均分咧系4.7分嘅啫，咁就低过呢个一半嘅分啊，5分啦。咁啊，咁但系你睇翻嗰个嘅breakdown 咧，其实又唔系真系话好差好差嘅。我睇翻当5分系个中间线，咁咧有42% 就系低过5分嘅比，另外咧有43% 又高过5分嘅，咁啊叫一半一半咁样啦。咁你会谂啦，如果要咁样比分，你估最多人？是比几多分呢咁样。咁一般㗎啦，如果你平时做开嗰啲问卷调查，即係成日都逼你做㗎嘛，去完啲活动啊，去银行啊，成日咁样逼你填嗰啲表呢，你为咗快呢，你全部填晒中间㗎啫，5分就完。咁你梗係会估呢呢、這个咁样嘅调查可能最多人揀都係5分啦。唔係喎，揀5分中庸之道嘅呢有 15%。但更加多呢有 16%, 亦都係最多人揀嘅分数呢係0分。咁其實呢一個都係幾極端嘅，咁當然咧，亦都可能係因為好多人即係因為近期好多唔開心嘅事啊，好多壓力啊咁樣，咁一嚟就0分咁樣，咁就俾咗都未頂。咁但係的而且確呢一個分數都有少少嘅呢個啟示嘅。咁調查嗰度咧都有啲分析啦，咁佢就話咧，受訪嘅大部分香港人咧都非常之喜愛香港嘅繁榮同埋便利，仲有安全感。咁但係咧。大家都一致認為個缺點係咩呢？我諗唔使講，大家都會知道噶啦。物價高， 尤其是系咩咧？楼价高。喺2019年咧，全球生活费最贵排行榜咧，香港系全球排第一嘅。咁啊，更加系因为咧 近期嘅好多嘅社会事件啦，咁令到咧头先都讲啦，压力大增，咁啊亦都冇心情去享受生活啦。咁啊，再睇埋今日阿唐豪仔头先讲嗰个嘅调查，亦都系访问咗1000个人咧，咁啊都系话基本上15岁以上啊，所有嘅年龄层嘅人都觉得社会争议系造成颇大甚至系非常大嘅负面影响嘅，对自己嘅呢一个心理嘅质素。咁但系我又觉得咧，咁样嘅一个调查咧，就咁单纯独立睇咧，未必系好有意思嘅。如果你系一个只系香港生活过嘅人，你亦都可能平时间唔中去咗少少旅行啊，咁样其实唔系好知道外地嘅生活冇一个比较咧，其实系冇意思嘅。即系你住喺度系咁话，我好唔中意而家嘅生活啊，咁但可能其实全世界你访问个个地方都系咁噶嘛，咁都要有知道其他嘅一啲比较先得嘅。咁我自己都会好好彩喺唔同嘅地方生活过啦。咁其实都好多时候会有啲咁样嘅比较嘅，当你发现自己睇到嘅或者遇到嘅事系同香港嘅一啲体验唔同嘅时候咧，咁就喺度谂啊，香港真系好啲或者差啲啦，咁样有咩例子咧？日常生活，尤其是喺其实都唔系净系美国噶啦，我喺美国读书啦，但系好多唔同嘅欧美国家又好啊，南美啊边度都好咧，好多时候去买嘢好简单嘅啫，即系我哋香港排队买嘢，咁咪就系俾钱走好快嘅。但系咧嗰边就好中意一见到你，hello,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You look so nice today. 咁样好多咁样嘅啲兜嘅，好多咁样嘅闲偈讲嘅。咁当然你心情好嘅时候就 OK 啦。但系有时候咧，你排队，然之后见到前面嗰个人系咁喺度倾倾，但系又唔俾钱又唔走，你又好想快啲俾完钱啊，快啲行嘅啫。你会觉得哇，可唔可以快啲啊？咁样效率方面咧，呢个都系其中一个例子啦。但系其实大家如果去过外国生活都知道咧，效率嚟讲咧，真系香港真系数一数二噶啦。而另外一样嘢，当然系呢个交通便利啦。基本上你香港住大部分地方咧，落到楼啊，搭个车都可以瞬间去到好多唔同嘅商铺啊、购物啊、成啊咁样。但系好多地方咧，其实你唔揸车咧，亦都系好唔方便嘅。咁呢啲可以话香港嘅好处啦，方便有效率。咁但系另外一样嘢咧，其实去到好多唔同嘅地方旅行，有时你又见到嗰啲露天咖啡咧，哇，点解可以闲日星期二嘅晏昼都咁多人坐喺度叹咖啡，咁舒服嘅呢个生活系乜嘢嚟嘅咧？咁样又或者试过咧，我去旅行嘅时候行山咧，又听到有北欧人啊，我撞到佢行山啊，佢话佢一年咧有三十几日嘅有薪假期。另外，如果再想放多啲假咧，可以再同老细讲可以放冇薪假嘅。哇！呢啲生活仲唔系打工仔嘅一个天堂，仲有好多时候，如果大家工作有同啲唔同嘅外国人接触过嘅话，好多时候都会系一收工准时，佢哋就会放工噶啦。话俾你知，我依家已经唔系呢个办公时间啦，明天请早咁样。咁呢一啲咁样嘅状态，大家又羡唔羡慕咧？其实好多时候咧，好多嘢都系一个比较，好多嘢都系一个取舍。你要方便嘅时候咧，就可能冇咗好多，即系牺牲埋自己嘅一啲生活嘅质素都未定。咁呢个的而且确系要选择，而且好多时候咧系要大家去到外国生活过，有个比较先至会知道嘅。最后咧补上多一个资料。虽然话咧，我哋大家住喺生活住喺香港咧，就觉得一个生活嘅呢个平均分咧，只系得4.7分啫咁样。但系咧，原来喺2012年啦，讲紧7年前咧，曾经系有组织选过香港系全世界最适宜系最佳去工作同埋居住嘅地方噶。咁佢话系乜嘢咧？虽然咧香港嘅污染啊严重啦，而且咧又缺乏呢个文化资产，即系文化沙漠啊。咁但系因为香港咧，其实有好多绿化嘅地方，好近好多自然环境。就譬如话我哋行山咧，其实好多时候好方便嘅，搭个车就可以去到噶啦。而且咧，我哋觉得唔好嘅嘢，即系话好多高楼大厦好密集咧，反而佢哋觉得系一个好处。呢个叫 lack of sprawl 啊，即系咧喺外国好多地方咧，佢哋嘅城市化咧系会一路扩展到好阔好阔，占咗好多空间嘅。香港就唔会搭埋晒一齐，唔系占好多空间，于是咧就可以腾出好多绿化嘅地方俾人哋去放松啦。咁佢哋嘅结论就系逼，但系好方便嘅。咁我睇完呢一个报告之后，我嘅感想就会系，我谂可能应该都系好多呢个系外国人嚟到香港工作嘅角度啦。因为点解啊？佢哋好多时候都有呢一个房屋津贴，佢哋唔使买楼，又唔使自己俾钱租楼。如果要租埋楼、买埋楼，一睇埋 個樓價，唉，香港又點會係最宜居嘅城市呢？不過大家都係要，我覺得鼓勵大家去多啲唔同嘅地方體驗下，知道多啲唔同嘅生活嘅面貌，咁啊對自己嘅生活有多一啲了解，同埋多一啲正確同埋客觀嘅評價啦。 日夜淘汰陈旧，大话盛世，我问你有没有意学透？先手球击倒对手，击倒了充当太斗。他跳到钞票转了手，可变多少永久？分不清规则背后真与假。 七百万种落雨路，如果听唔晒嘅话，十一点翻嚟再播翻。 十八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移向日本。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天气转凉。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726点，升44点，成交金额3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2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49点，升42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18.4，升2毫。新上市价滔博系9.34，友邦保险71.9跌6毫，美团点评91.4，升1.95，盈富基金26.65升5仙，中国平安91.05升5毫，建设银行5.98升2仙，吉利汽车13.98升4.8，领展房产基金81.7跌3。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3，英镑9.591，瑞士法郎7.888，澳元5.292，加元5.889，新西兰元4.954，欧元8.6186。每百日元对港元7.2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708。日经平均指数报21,555点，升99点。港金现价报14,14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8.96美元，卖出1,509.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元朗公路方向屯门近住博爱医院对开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咁一带交通就回复正常。至于港铁方面啦，将军澳站仍然关闭，港铁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将军澳站至到调景岭站。另外啦，港铁咧列车服务会喺提早喺今晚9点结束，机场快线会按情况决定晚上9点之后嘅服务安排。轻铁方面咧，四条路线仍然暂停嘅，包括705、614、615、751P。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路面方面，在九龙长沙环到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广场呢一段咧就车多。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咧，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公主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喂，小姐。 做咩个头受伤入医院啊？ 阿 Sir， 我宿醉啊，可能碌咗落地下咧，都唔知发生咩事。 唔系啊，佢俾个货车尾板夹缩个头啊！ 咁大块尾板你唔识避嘅咩？ 唉，都话宿醉咯，我点知有块尾板喺度嘅啫？佢又唔会出声嘅。 唔系啊，个货车尾板有安全装置同埋闪灯噶嘛？ 啲闪灯我以为去咗 disco 啊嘛。 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操作货车尾板危险多，跟足安全指引咪粗疏。我系迪子。 遇有紧急情况，你都可以救助伤病者。消防处在派遣救护车的同时，会有调派后指引服务，为召唤紧急救护服务的人提供适切专业的急救指引，等召唤者在关键时刻为伤病者急救，避免伤势恶化。指引还可以舒缓召唤者和伤病者的情绪，为救护人员到场做好准备。调派后指引，跟随指引做，咁就救到人。 风骚最近有一个 A 级主持， 我咁大个女都未试过 A 级，唔知系点嘅咧？嗬 ？A 咧即系尖啦，咁如果有十个 A 嘅话，就即系 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 哇！好多个啊，好多个啊， 好似都唔够十个喎。 唔怕，因为我哋今日嘅呢位嘉宾主持，佢一个可以顶十个，佢系十优状元嚟噶。 喂，咁耐之前嘅嘢唔好提啦，同埋咧，我冇十 A 嘅。八个啫， 哇！我哋风骚终于有个状元出咗嚟啦，你系边位啊？ 我系 Chris 梁彦忠， 曾志豪、 黄耀祖 ，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啊，都未讲噶嘛天气，哎，你要唔要又嚟试一次啊 ，Chris？ 好啊，最期待就系呢个环节啦。依家气温咧系29度，相对湿度72%。 系 咁咧，系咪我继续讲埋落去啦？ 我可以帮你开咗个头先 嘅，我可以做而家， 我都可以开个头先嘅。咁啊，11:30咧有寻找快乐的人啦，今集咧有黄祖蓝同我哋倾下偈嘅。 系啊，冇错，你两个企埋一齐，身形系一样噶。 我高少少噶， 真系， 系啊， 即系唔止有头先计， 好自豪啊！你嗰下高少少，嗰个自信嘅。 差唔多啫，好似 系咪？我话佢好自豪啫嘛。 系咯， 我又冇特别自豪嘅。咁我不嬲都矮又矮嘅好，系咪？我打唔到 NBA 啫，系咪？我打到乒乓波， 打到噶 NBA 都有某啲球员系咁样噶， 系咩？ 有噶。 肯定咧，身高同阿 Chris 跟住同我哋分享嘅嘢咧系冇关系嘅，因为我都做得到。 跟住到我开啦，到我开啦，唉，即系对住佢咧好惨嘅。本来咧平时你唔喺度咧，我就可以同佢咧同埋阿 Sly 田咧就可以炫耀咧，就话。你知唔知我啲经历几咁犀利啊？我去台湾，我系试过电单车环岛游噶，跟住就可以引嚟佢哋一阵厌羡嘅目光啦。谁不知上次同佢讲嘅时候， 你被打倒咗而家。 唔系打倒，我之后我谂住攀谈下就，我都试过咧有啲特别嘅旅游经历嘅。我试过咧去台湾电单车环岛游，佢个反应系 我想问我系咪好冷淡啊？嗰阵时个反应，因为嗰阵时佢同我讲啦，跟住我好多人都系咁做噶，系咪啊？ 系啊， 同埋好似系嗰边台湾人嘅唔知毕业前几大要做嘅其中之一嚟噶嘛？跟住我仲谂啊，佢踩单车嗰度睇电单车咪好似好轻松。 咁佢系香港人嚟噶嘛？我帮你。 佢第一时间咧，佢话：咁点解你唔系踩单车环岛游？即系嗰种冷漠，同埋咧就话好普通啫，你做咩唔特别啲咧咁样？ 但你自己本身做过特别啲嘅， 佢仲有再特别啲嘅，都系台湾嘅以环岛之名嘅， 都系环岛嘅。咁咧就 厉害啊！你真系 系啊！咁啊，依家双十节啊嘛，咁啊讲下一啲台湾嘅唔同嘅特别嘢。 好啊，好啊，好啊！ 咁咧上年咧都几特别嘅，去环岛潜，环岛潜水， 哇！ 系啦，就系 咩樽 潜嗰只，系啦，冇错啦。咁咧就系上年就系台湾观光局咁啊，佢哋嗰个主题啊， 系。 就是想话带出，其实台湾咧都有好多海洋嘅观光资源嘅，咁啊嚟睇下我哋潜水有咩好睇啦，咁样，咁我就好开心啊，去埋啦。咁其实咧，佢成个 trip 咧都好长嘅，成廿几日嘅，因为谂下你围住个台湾潜一个圈， 我哋即系围足啊。 我就冇遗足，因为就 遗色就有 系啦，系啦，遗足都未立， 遗晒成个岛冇嘅。 我就佢原本做咩？ 遗足都未立啊！ 你 听 到 佢， 我讲完都觉得有啲尴尬，所以我用咗遗住啊，跟住就系用咗呢个字。 hey, 我以为你特登 set 俾我嘛，梗系接住佢啦。唔系佢成个真系围住成个圈咁样嘅，咁但系我就因为有其他工作啦，做唔晒，咁就去咗大半个圈左右啦。咁咧其实就系飞去应该系最近香港嘅一个台湾嘅机场，即系高雄，就飞个零钟咪到啦。跟住之后咧就再搭多一个钟车组啦，就去一个码头，东港码头。之后咧就可以坐船去呢一个小琉球。咁就应该系叫最近香港人嘅一个台湾嘅潜点，嗰度咧就最出名睇海龟嘅。系啦，嗰度声称个海龟嘅遇见率咧系近乎100%嘅。 咁你见唔见到啊？ 我见到啊，咪 多唔多啊？ 系啊，都多。基本上我嗰阵时去就差唔多每一个潜都见到。 系 系啦，咁当然都会你即系不幸地都可能会见唔到，都未定嘅天气因素啊。但其实基本上留得喺嗰度，我谂两三日咧，你冇可能见唔到一。 但游客多唔多噶？ 游客越嚟越多啦，就因为佢呢一个姓名。 所以即系见到海龟呢件事， 系啦系啦，所以咧就越嚟越多人就去呢一个嘅小琉球，就系想睇海龟，去个海龟天堂嘅一个美誉。 哇，好似好正 喎！我都有试过浮潜，但我就唔系咩樽嗰种潜嘅，喺马尔代夫岛咧，佢其中一个岛咧又系好出名咧，就 系 有海龟嘅。咁我都可以即系近距离见到佢咧，嗰个感觉咧真 系 好澎湃， 好兴奋系咪啊？ 好大自然啊，同埋呢个感觉系我哋咧系好近地一齐游紧 水，但系掂得佢噶嘛？ 冇嘅冇嘅，但系即同埋你其實你見到已經覺得好 high 嘅啦，其實，但你都會見到啊，我有我嘅空間，佢有佢嘅天地咁樣嘅。 最好你當佢係隔離鄰舍，就唔打招呼就 OK 噶啦。 但呢啲可以提咗先， 都可以揮個手嘅，我諗都係揮個手。 因為嗰陣時咧，我去到馬爾代夫嘅時候咧，就同咧喺嗰間酒店，因為其實佢一間間酒店就係一個島咁樣嘛。佢哋酒店嘅員工同我講過咧，佢話試過有一啲咧遊客啦，應該就係內地嘅遊客嚟嘅，佢哋見到海龜好興奮，攬 住 唔止啊！佢哋真系有少少敖龟咁样嘅感觉咧，即 系 敖起佢哋嚟影相 啊， 抬 起佢啊，嗰啲咁样。 系啊，佢哋直情系被列入咗呢个黑名单啊，唔俾佢再去嗰间酒店度住，因为破坏紧佢哋嘅生态。 即系唔系净系海龟啦，系任何生物啦，系咪先？你点会咁样做咧？不过我又要讲一讲，即系其实咁就好难做噶。即系海龟其实系基本上唔会俾你活捉到，系啦系啦，都捉到佢哋都几有技巧，只可以咁讲。但系当然系唔应该做啦。咁但系我又小琉球嗰啲海龟咧，佢特别在咧，即系你唔去接触佢咧，佢可能会嚟接触你。 哦，即系佢好 friendly 嘅。 系啦，好 friendly 嘅，因为咧，其实嗰度有啲program 咧，系即系直头系认海龟啊，你就叫咩名，你就叫咩名，即系有名有姓。然之后佢哋都太习惯有人去探佢哋咧。 系咪叠字啊啲名？我硬系觉得咧，佢哋会帮啲动物嗰啲名都系改咗。 忍者龟嗰只名咯。 但系台湾有咩台龟？台湾风格噶嘛，嗰啲小秋啊，嗰啲小咩嗰啲噶嘛，系啦。咁咧，佢哋会试过即系主动嚟，即系 hi 你啊，咁啊走啊，即系嚟望望。你啊，即係好好奇嘅，即係覺得今日即係你去睇佢，其實佢都睇緊你，咁呢個都係潛水其中一個樂趣。 喂，但係因為頭先佢一講潛水咧，你知香港人咧就好似以前啊，就淨係認住就話，一係就馬爾代夫，如果遠啲嘅，如果近啲咧就話，喂去日本啦，去沖繩啦。你見每年嗰啲暑假咧，成日去嗰幾個咩峽嗰度去潛水噶嘛。咁其實台灣嘅潛水。其實 O 唔 OK 嘅咧，即係喺嗰個 台灣潛水係其實都算係咁啦。一嚟首先就語言通啦，即係話你話日本咧係啦，即係咧你要揾一間識講英文嘅真係唔係好多。最近我都知道啲香港人開咗嘅，咁但係都你都要揾啦咁樣。咁但係台灣就你肯定溝通到啦，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咁第二就係其實嗰度嘅呢個海洋資源咧，比我想象中真係豐富好多嘅。因為嗰次環島潛落去咗小琉球啦，之後去咗墾丁，跟住去咗蘭嶼，再去咗鹿島，跟住去潛水咧，哇！我係覺得直頭係我係想翻去再潛啊，即係幾個地方，尤其是蘭嶼綠島，我覺得係即係唔夠啊，係睇多幾個潛先夠啊。 咁我想問一下咧，你話即係你最推介嘅地方裡面咧，你見到最多係邊一類型嘅海洋生物咧？咁樣 嗱，咁呢個真係因人而異嘅，因為咧正常如果呢個通常一個進程嚟嘅，咁講。如果你未潛過水，你最想睇啲咩嗱？譬如你哋而家 up 啦，你最想睇啲咩海洋生物？ 魚。 即系鱼完咗啦， 鱼 咧里边都冇 笑你， 咁全个海都系鱼， 你就 系 咁样笑得太过分 啦。 你明唔明啊？作为一个香港人，你落 系咩？ 你又笑乜嘢咧？ 唔系咁，你去街市你都唔会人哋有兜鱼喺度，你中个头落下啦，真系钱啦，大佬！ 我见到佢游啦， 我帮你游仔， 唔同噶。香港人将个头拱落个海度，见唔到鱼噶嘛？ 咁你去酒楼拱个头落个缸度，咪又见到佢。 你知唔知我带个仔去酒楼，佢最开心就睇个鱼缸啊！佢成日叫我抱去睇佢。鱼缸噶， 所有小朋友都系， 唔系所以其实系好矜贵噶啦。对香港人咧，如果个头喺个海度咧，首先嗱，其实你望到鱼咧，亦都系代表你会望到咧。 你望得清个海底， 咁又系， 系咪先？呢两样嘢好重要噶。 香港啲水逐得嚟咧，真系唔系讲笑嘅。你咁样举高嘅手，唔系手指已经见唔到。 咪咯，我哋个水族馆个逐字唔系平时嗰个写法噶，你明啦。 我会话嗱，除咗鱼，我都会想睇到嘅。另外，珊瑚咧，我系中意 珊瑚鱼。 珊瑚魚 都好啦， 係我要睇 Nemo。 係咁，我都明白，因為其實即係你未潛過水，你點會噏得出啲魚嘅分別咧？ 其實我潛過一次，我就喺肯丁嗰度咯。不過嗰啲係浮潛嚟嘅，但係嗰啲好過癮嘅，因為真係好多魚㗎。淨係嗰個咁，我諗我哋嗰個潛度好淺嘅啫嘛。但係你已經見到咧，係有好多嘢睇咯，同埋佢會有好多好靚嘅，應該係嗰啲珊瑚啊，或者佢裏邊嗰啲即係海洋嘅一啲植物嗰啲咧。你見到已經係七彩，最緊要係見到顏色啊。 係，其實咧淺水就見到啲顏色多啲添，因為陽光會灑到落去啊嘛， 折射。 係啊，你深水其實就見到就係藍啲冇咁，但當然有第二啲嘢睇啦。 冇錯冇錯， 咁我都係正常嘅。一般人家上來見到哇，水底花園好多珊瑚，五顏六色，跟住啲魚喺度哇，熙來攘往咁啊，最開心啦。 係啦， 咁呢個我叫做即係基本最想睇到嘅嘢啦。 笑我哋啊， 係啦， 話呢啲膚淺啊。 咁跟住咧， 我唔加入任何意見。 開始 啦，喂，你話曬有買第二代夫經驗啊，先你都即係講佢啲勁先 啊，係啊，好難認到佢噶嘛。 繼續啊，繼續。 第二步咧就可能你开始想睇某啲物种啦，就譬如话我想睇海龟，我想睇魔鬼鱼，我想睇鲸鲨，你噏得出啲大名，哇！成只战舰 海 豚前有过咁样， 海豚 我全部有睇过到， 系 咩？哇！好自豪， 唔系咁 阿祖嗰啲自豪样真 系 好正， 系 啊， 我净系个自豪，我净系个自豪样正咩？ 系 啊，小心啲啊你。 OK OK， 咁咧嗱呢个系第二啦，咁我觉得再跟住多啲咧就开始系搵啲奇怪嘢睇，系啦，就入 即系见到豪仔。你喺度潛下水， 呢 個 幾 好笑噶 呢件事。即係咧，有啲細只啲嗰啲咧，又即係通常你想睇大隻嘢噶嘛，即係哇成一戰艦喺你側邊遊過咁樣。係啦，但係如果細只到即係嗰啲咧，手指甲咁大塊，但係可能係嗰啲嗰啲叫海兔啊， 海兔 真係冇聽都冇聽過，冇話見過。 我形容俾你聽就係好啊，第幾一劈嘢，即係譬如好似鼻涕蟲咁樣搭住喺度，咁但係咧佢係彩色，同埋佢半透明，係咁，所以咧就係一隻好靚晶瑩剔透嘅， 但又唔 係 水母嚟 嘅 喎， 唔係佢唔識浮起嘅，佢係躝好似一隻冇殼嘅蝸牛咁咯，但係就彩色半透明，咁因為佢唔會走啊嘛，佢係慢慢躝咧，你就可以睇到佢好仔細，好靚。 佢喺水度躝啊？ 係啊。咪黐住喺佢食緊嗰啲咩 山苔 啊，食緊嗰啲咁樣喺度 躝 咯。然後再細只啲嗰啲，直頭你擁到個頭埋去嗰啲珊瑚嗰窿度，見到只蝦仔嗰啲，咁開始有人中意睇啦。然後開始嗰啲匿喺啲泥入邊嗰啲八爪魚啊、剩啊，咁樣就即係每個進程會想睇啲唔同。 我明啦，即係好似咧人哋嗰啲人話你中意玩咩車咁樣。咁如果咧好似我哋呢一啲咧，即係根本係入門都未試過咧，梗係全部講曬大牌子啦，係比堅尼啊、馬莎拉高啊，梗係講曬嗰啲啦。咁我哋已經玩咗好多次咧，就開始 比堅尼係代。表住咩噶？ 林比堅尼咯，系咯，咁開始玩到 我呢啲，我連車牌都冇嘅，就去到呢個地步啦。 係啦，咁開始玩到好專業嗰啲咧，佢就會同你講話，哦，我其實中意睇嗰啲1940年嗰啲老爺車 啦。 係啦，我中意就係啦，哎呀，有呢只甲蟲啫，哎呀，我最中意啊，真係。 係啦，係啦， 佢呢啲見過世面啦，所以開始唔中意睇嗰啲大件物體啦。 係啦，通常就會越鑽研就越去啲奇怪，我要冰潛，又要嗰啲潛洞穴，咁樣就越嚟越多橋撩嘢。系啦，咁所以你话比较边啲地方潜好睇啲咧，又真系好难直接咁样比较嘅。 系， 咁但我讲就系话咧，台湾咧佢又真系几多啲唔同类型嘅古怪细嘢，我系几中意睇嘅。睇到嗰啲海兔啊、彩色嘅嗰啲，甚至我嗰度见到八爪鱼啊，又见到啲嗰啲唔同嗰啲好细只嘅蟹仔， 系 都系好靓嘅。 蟹仔我就系识招潮蟹咯，招潮蟹咯， 大闸蟹啊， 唔系大闸蟹，唔系招潮蟹啊，我哋香港嗰啲即系沙滩上面你都会见到噶啦，湿地上面啦， 我见到最多系寄居蟹咯。 我哋只只都系嘅， 系啊， 系啊，真系。所以如果你下次去台湾，亦都可以喺叫做咖啡馆以外有多个选择啦。 冇错 啊，浮潜。多谢你嘅推介啊吓。 绿岛像一只船，在黑夜里摇呀摇。你也在我的心坎里飘呀飘，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吹开了你的窗帘，让 祖父。姑娘呀，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 多谢多谢多谢，掌声系俾刘若英嘅《绿岛小夜曲》嘅 live version 啊！ 系啊， 曾志豪、 黄耀祖、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我哋之前咧咪讲嗰单新闻咧，就话咧平时你咧 V 字手势耶咁样影相嘅话咧，就有人咧就去尝试啊攞咗你个指模去做一啲违法嘅嘢噶嘛，系咪？ 系啊 系啦，嗱有阵试过，所以第时耶咧，大家真系小心啲啦。 个口耶算 啦 吓， 或者移动耶咯，不停喐咁得唔得咧？ 影相喎 ，sorry， 我觉得唔系 live photo 嗰啲啊嘛。 哦，好啊， 但系跟住 戴手套啊嘛。 今次喺日本咧，有另外一位嘅应该系网，你当我系网红啦。 OK OK， 佢发生咗另外一件事。 系咩事啊？ 佢都系影咗一啲相，但佢遇到一啲疯狂嘅 fans， 疯狂 fans 咧系即 系舐佢手指啊！舐完手指之后就套落去指模度， 喺张相就净系舐嗰嗰个耶嗰两个点系嘛，好集中个利， 好集中啊真系。 嗱，佢今次咧就令到自己咧置身于一个险境啊，因为佢有一个疯狂 fans 会做啲乜嘢咧，太喜欢呢位女嘅网红啦吓，佢尝试搵佢住喺边，搵佢住喺边，再去伏击佢同埋非礼佢添。嗱，呢个系真系发生咗嘅。 但系佢系咪大团圆结局噶？ 捉到嗰个人嘅冇 事嘅。 点样大团圆法？我想问， 咪即系拉到个人咯。 你 啱你无端端话个女网红，原来即系发生不测嘅，我哋成个通收翻嘅。 啊，唔使咁担心嘅，已经系 转噶嘛要。 系啦，而家呢一位嘅朋友咧，即系嗰位嘅衰人啦吓， 衰人 系俾人拉咗嘅。而呢位女网红咧有受惊嘅，但系咧冇太大嘅损伤，所以唔使太惊嘅。但系佢冇 V 到啦。即係冇 V 到，唔係睇到佢嘅指模，但係佢都係呢位嘅兇徒啦嚇，都係憑住一啲呢位嘅係啦，呢位女網紅佢嘅相，而揾到佢住喺邊。 哦，呢個有聽過， 係咩咧？ 以前嗰陣時咧，最早咧，即係當興自拍嘅時候咧，興咗呢五至十年咁上下啦，我唔知興咗幾年啦。嗰陣時我記得喺節目度咧，都已經有人講咧，就係話當呢個自拍興起咧，好多明星打卡嘅時候咧，就好容易俾人哋咧，譬如話佢成日喺嗰間 cafe 度打卡，就影到，咦？有啲人認到話，佢呢間 cafe 譬如隔離就有個郵局嘅，咁你係熟悉嗰區嘅人咧，就會知道，哦，你原來就住喺啊二丁目啊三條巷啊。系啊，四街巷啊，嗰度咧，佢就会组图啊。 系 嗰阵时试过有个 重组案情 咁样。嗰阵时试过有人做咗一次咧，系个私家侦探嘅，佢就想话俾人听咧，你自拍打卡嘅危险。 嗯， 佢咧就做咗个实验，佢就话咧，将好多名人咧，佢哋嗰啲打卡嗰啲时间地点人物咧，嗰啲相啊串连埋之后咧，佢话我可以揾到你嘅喺边度。 系 嗰阵时佢个实验系成功嘅。 嗱呢一个 我唔知你系咪佢就系透过打卡个背景。 我会话中同打卡有关嘅，都一啲自拍嘅相，但系就唔系靠佢嗰张相嘅背 景，开咗 GPS。 佢系咪直接打卡咗去个点咧？ 都唔系更加恐怖啊！你会话呢个真系一个狂迷啊！佢迷恋到咁嘅地步，佢系放大咗佢只眼啊！因为眼睛咧有阵时你都会有一个 反 射 啊 嘛。嗱，平时有阵时你戴太阳眼镜 嘅 话咧，你唔会反翻你个对面啊？究竟系啲乜嘢啦？佢今次系靠佢嘅瞳孔啊， 跟住咧 呢个地方佢放大咗，即系真系好似睇相你放大咗佢，就见到佢咧个瞳孔咧就反射翻。咦，应该就好似豪仔头先咁样讲啦。佢住緊嘅地方係邊一度？ 哦，咁首先， 因为有阵时其实好似一个 reflection 咁样嘛，一个反射嘛。 哦， 平时我哋话眼镜嘅太阳眼镜嘅话咧，可能你会反射翻啊，你个对面系咩？ 系啊系啊。 但佢已经冇戴眼镜噶啦，佢就靠翻佢个瞳孔，因为个颜色唔一样嘅深色啲，就反射翻佢影相对面系咩地方，从而佢就组织翻究竟呢一位嘅女网红， 佢住嘅地方喺边度。 哇！佢拍嗰啲咩 CSI 就嘥咗佢啦。 唔系，但系张相本身要好高清先。 系啊，冇 错 啊，系啊，睇定先得啊，真系。 又或者咧，我估咧佢都未必系凭住一张相啊。 我谂系好多好多好多。 真系你见到佢本身即系有呢个嘅谂法，嗰个恐怖嘅程度都真系几高啊！ 冇 错，就咁样咧，就俾佢咧发现到呢位嘅吕望雄住喺边啦。去到咧今个月头嘅时候咧，有一日嘅深夜嘅时分啦，当呢位嘅吕望雄咧翻屋企嘅时候咧，呢位嘅凶徒咧就喺后面度袭击佢啊，仲揞住咗佢个嘴想非礼佢。咁最终呢位嘅吕望雄咧面部系受咗伤嘅，而呢位嘅衰人啦吓，佢都自认后屘咧被警察捉咗之后咧，话佢系超级 fans 嚟嘅，只系想见偶像一面，所以咧就刻意喺网红嘅自拍相咧同埋上载嘅影片嗰度咧寻找蛛丝马迹，最后咧就喺佢嘅瞳孔反射咗佢寓所附近嘅车站，佢就再去嗰啲地头嘅街景景点嗰度咧揾翻呢一个地区。咁样而揾到呢位嘅女網紅， 我想话嗰个女网红只眼咁阔，咁样望到， 可能戴咗 大 眼 仔啊， 系喎，即系 Y angle， 你只眼反射到左右侧边嘅车站， 惊啊！因为咧佢就反射到个车站之余咧，可能喺其他嘅相里面咧就见到咧佢一啲窗帘布嘅颜色啦、形状啊，甚至系嗰啲光线啊射入屋嘅角度啊，跟住咧就推断到呢位女网红真系住喺边一个单位， 所以只能够话个女网红咧佢唔够红。如果佢红到一个地步，红到佢目中无人嘅话， 或者红 咁就可以睇唔到佢，或者佢旁若无人咁啊，睇啲眼里边咩都冇啊，眼神里边一片迷蒙啊， 或者要红到眼都红埋先至得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宣布，将会喺天水围设立临时街市，位于天秀路公园旁嘅空地，预计最快喺春年年底前完工启用。临时街市将采取组装合成嘅方式建造，以缩短工程嘅时间。初步计划设有40个摊档，集中售卖肉、鱼、蔬果等新鲜食材。街市会有上盖覆盖，设有空调。发言人表示，去年施政报告提出在西铁线天水围站对出的天福路路段兴建全新的公众街市，由于兴建新街市需时，局方因此在天水围另觅地方设立临时街市。食卫局、食环署和建筑署正同其他相关部门合作推展这个项目，会在适当时候咨询区议会。港铁今日重开大部分车站，只有将军澳站仍然关闭，列车服务会提早在今晚九点结束。在今日重开的观塘站，部分位置仍然留有烧焦气味，乘客经过时都掩住口鼻。部分闸机仍然未修复好，港铁在部分闸机前加设拍卡机，亦都安排职员协助市民。在繁忙时间，市民要排队轮候使用闸机。有到观塘翻工的将军澳居民表示，今日提早15分钟出门口，由于将军澳站仍然关闭，他今日由将军澳步行至调景岭站，再搭港铁到观塘，未有搭港铁接驳巴士，因为担心轮候需时，认为港铁重开观塘站对市民较为方便。香港物业管理公司协会会长陈志求表示，已经四次提示会员公司，希望物业管理咨询法律意见，向前线发出工作指引，在合理情况下不要阻挠警方追捕。陈志求在本台节目《千年年代》说，如果警方当时解释要进行逮捕，相信已经提供合理理由进入处所。他又说，相信很多物业管理公司都有为前线员工提供足够保障，包括给予法律支援。大律师黄宇日表示，如果保安员明知警方有权进入私人地方執行职务都不放行，可能是故意阻挠警员，但可能保安员因为警员当时的说法误会警员无权进入而故意令警员无法进入，就未必是故意阻挠而触犯阻差办公罪。在台北，蔡英文总统在双十节庆祝大会上致辞时表示，台湾正处于变局当中，世界贸易局势的变动、国际政治情势的变化都令未来充满挑战。美中贸易战的持续进行，距离不远的香港因为一国两制的失败正处于失序边缘。蔡英文表示， 北京依然以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不断威胁台湾，并采取各种文攻武吓，强烈挑战了区域的稳定和和平。他强调拒绝一国两制是2300万台湾人民不分党派、不分立场彼此最大的共识。蔡英文又说，一旦接受一国两制就没有生存空间。身为总统，企出来守护台湾主权不是挑衅，而是他最基本的责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天气转凉。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23点，升40点，成交金额3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0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49点，升42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18.4，升2毫。新上市嘅滔博报9.4，美团点评91.9，升2.45。盈富基金26.65，升5仙。友邦保险71.95，跌5.5；中国平安91元，升4.5；建设银行6.01，升5仙；汇丰控股57.8，升4.8；领展房产基金81.35，跌1.6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3，日元107.47，瑞士法郎0.995，澳元0.675，加元1.332，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7.112，英镑对美元1.223，欧元对美元1.099。日经平均指数报21522点，升66点。港金现价报1412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9.15美元，卖出150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弥敦道窝打老道交界由于有交通灯未能够正常运作，影响到一带比较挤塞。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就窝打老道。窝打老道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何文田街。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窝打老道一段挤塞，龙尾就豉油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接近果栏。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广场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荔枝角收押所对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唔可以踩上行人路咯，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学界超声道主持 姚祖恩、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茂卓颖，今年13岁，读紧圣士提范书院嘅中二嘅。今年代表学校就参加咗呢个香港学校音乐节，其中就喺双人合唱就取得亚军，跟住同埋女声独唱方面就取得冠军嘅。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学界超声道。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喂，小姐，做咩个头受伤入医院啊？ 阿 Sir， 我宿醉啊，可能碌咗个地下咧，都唔知发生咩事。 唔系啊，佢俾个货车尾板夹缩个头啊！ 咁大块尾板你唔识避嘅咩？ 唉，都话宿醉咯，我点知有块尾板喺度嘅啫？佢又唔会出声嘅。 唔系啊，个货车尾板有安全装置同埋闪灯噶嘛？ 啲闪灯我以为去咗 disco 啊嘛。 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操作货车尾板危险多，跟足安全指引咪操疏。我系迪子。 二台通识六十秒， 王小姐，听讲你开咗间新公司、哦？ 系啊，我公司新开张，好多嘢要兼顾，想请啲全职同兼职员工帮下手，但系咧我都唔识可以喺边度请人，你有冇好介绍啊？ 不如你试下咧揾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帮手请人啦。 透过展翅清健计划去请人？ 是啊，雇主可以透过展翅清健计划去聘用15至24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离校年轻人担任在职培训职位，全职和兼职的在职培训职位空缺都可以找到这个计划请人的。 除了请人，这个计划还有什么可以帮到雇主的？ 雇主经这个计划聘请年轻人和提供在职培训，可以向计划办事处申请每个月最多4000元的在职培训津贴，为期是6个月至到12个月的。 那又真的很帮到手、哦、等我上展翅清健计划的网页那里看看可以怎样登记职位空缺请人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莫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曾志豪、 黄耀祖、 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好啦，今日寻找快乐的人， 有佢黄祖蓝一齐听下啦。 风骚快活人，寻找快乐的人。 今集寻找快乐的人，有一位我的师兄，他跟我一起倾偈，他的谦虚，他的态度，各样嘢是没有变过的。欢迎 Cholam 王祖蓝。 你好啊，祖。 早晨啊 ，Cholam。 哎呀， 好久冇翻电台啊，其实系吧。 你叫我师兄，我系咪应该都叫你师兄咧？ 点解啊？梗系唔系啦，因为祖蓝咧，我哋嗰阵时喺演艺学院读书咧，佢系我冇记错，你高我四届嘅。 系。 咁我哋系有一齐做过一个 show 嘅。 系。 你唔会记得噶啦，因为嗰阵时我嗰个 show 我真心系一个跑龙套嚟嘅。 朱古力？ 唔系，我系做嗰阵时Fiddler on the Roof。 哦， 系啦，咁系好多村民噶嘛，我做村人， 系 啦，我做一个村人甲咁样啦，嗰阵时好低班咁样，但系嗰阵时咧，同阿祖蓝嘅第一次合作，我哋喺学校冇乜点倾偈嗰样嘢嘅，但系我真心系崇拜佢啦，我唔会擦任何人鞋噶嘛， 吓死我，吓死我啊！ 其中一样嘢系因为祖蓝细粒， 系 真系嘅，但系佢点解可以喺个台度有咁大嘅能量？咁我又系细粒啊嘛， 系， 咁所以我真系觉得，哇，原来。可以是咁噶咁样嗰件事，所以我系真系真心欣赏。今日揾到你上嚟同我哋倾下偈，非常多谢你啊！ 谢你啊！我都好开心啊！ 开紧新嘅戏啊，系咪呢一排？ 啱啱就同阿 Sa 拍紧一部电影， 系 咁就一部港产片嚟嘅，一部都好有心。李敏第一部导演嘅作品啦， 哦，敏大人 系啊，同埋系一部文艺。爱情片嚟噶， 咁你同阿 Sir 做一对啊？ 系系咪好得人惊啊？ 咪期待咯，唔得人惊、啊。我但系点解会即系知唔知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谂法？因为好多时候我哋谂起祖蓝就会即刻谂起喜剧啦，谂、起啊开心嘅嘢啦。但系揾你拍一套文艺片，其实系咪都应该几期待咧？ 啊，其实我自己好期待嘅，因为你知道，哎呀，靓女就中意整丑自己啊，搞笑嘅人中意整认真啊，都系咁样。我有啲突破啊，咁样啦。咁李敏好有信心啦，咁我都多谢佢啦，就揾我今次饰演一个即系一个绝症嘅病人，咁啊同阿 Sa 一齐做一对咁样样，咁我觉得成个剧本都好有挑战性嘅，真系好认真地做戏嘅，咁咪睇下演艺学院啲嘢使唔使得着咯。 你如果你问我嘅话，我唔系讲紧演艺学院个招牌，系黄祖蓝呢个招牌，我冇担心过。我期待阿祖蓝喺敏大人呢一套电影嘅演出啊吓， 做翻一个悲剧嘅男主角系嘛， 睇会系点啊吓。 当天的你奉信有叮当，当天欢笑为自播板糖，当天一脸热血同滚丧， 就算身躯里世也很壮。今天的你换上了西装，要和同类寄居兵工厂。今天的际令你太不安，望向空 嗱，但我哋叫寻找快乐的人啦，有啲开心嘅嘢先。系，祖蓝啊，你系咪一个容易开心嘅人嚟嘅？其实， 点讲咧？我其实喺节目里边啊，或者见观众嘅任何场合啊，好多时系都系好开心啦。 系， 但系其实一个人谂嘢嘅时候咧，其实我系几悲观嘅， 悲观添啊。 系啊，其实好多。要出嚟搞笑嘅人啊，无论你见到 Mr. Bean 啊，啊嗰啲 Robin Williams 等等啊，你见到其实好多个里面都系其实好消极嘅， 系 其实好消极嘅，因为譬如我哋以前无论做全家福禄寿或者我哋写喜剧老表啊之类嗰啲咁嘅嘢，要写一啲笑话，即系我唔记得咗，你知唔知道啊？以前啊，喺演艺学院讲过啦，悲剧系要攻陷观众嘅情感，喜剧系要攻陷观众嘅智慧。点解呢？因为喜剧往往就系话，我估你唔到喎，咁嗰样嘢 系意外嘅惊喜。 咁我边度谂到一样嘢系几百万人都估唔到嘅啫、 嗯， 甚至乎可能几千万人估唔到嘅啫。咁一个脑其实系好辛苦啊嘛，咁 明白。 咁所以好多时。日谂夜谂，咁咪会攰。有阵时谂唔到，人哋又觉得唔好笑嘅时候，你咪会觉得好挫败。 系好多时候俾人哋个印象都系引人笑嘅，喜剧演员嚟嘅，带来快乐嘅。但其实呢一个 job 系令你更加开心啊！即人都会有情绪噶嘛，定、系会令到你担子会重咗，会反而觉得几 heavy 系辛苦嘅咧？ 我觉得同以前嗰代有啲唔同。以前我记得我哋细个，譬如睇《欢乐今宵》啊、阿鹏哥啊，或者阿肥姐啊咁样，佢哋嗰一代因为净系节目见人啊，咁所以我记得佢哋系好专业嘅，即系无论佢哋我听翻啲前辈讲啦，即系无论肥姐可能有啲咩病痛或者唔开心，佢出到嚟都要笑住见到大家，因为佢觉得佢嘅责任就系咁样样。 带嚟欢乐嘅， 带嚟欢乐。咁但系我去到。我哋而家呢一代，一来而家又有咩真人 show 啊，有好多访问可以见到啊， 即系就算系真人 show， 到最后尾你笑得几开心都好啦，嗰滴眼泪都要流少少出嚟嘅咁样。 但系所以我就话见观众嘅时候，我都系要笑嘅，但系我希望嗰个系真嘅，即系唔会压抑住自己好似唔开心。所以我出嚟见人之前，我就算几唔开心，我都要话俾揾个理由话俾自己听，点解我咁唔开心，我上台仲可以开心呢？ 系 咁，我觉得呢个对观众先至系真实咯。咁既然、原来我都真系有唔开心，我上台。都可以开心翻，咁你哋有啲咩唔开心，其实都可以咯。 其实我成日都会觉得一个喜剧嘅演员咧，系更加多咗一个使命嘅。你有冇咁样嘅谂法嘅？即系 有噶，有噶，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哋睇悲剧嘅时候，有阵时未必好深印象，但系今时今日我哋成日讨论嗰啲系，哇，家有喜事当年点啊？哇，星爷边套戏好好笑啊？其实嗰阵时嗰啲喜剧咧，真系令到你今时今日会变成咗某啲茶余饭后嘅话题。 系 你嗰日啊唔开心都好，讲几件呢件事，其实你系有一刻觉得松一松嘅。咁我觉得呢一个松一松，其实对于而家节奏咁紧迫嚟讲，系好紧要咯。日后只想抱着你，亦无惧是落差二万六千里。暂避下方都绝地，这爱仍然不死。我要共你一起，凡尘里原是没善知，并没把握你愿意。忘怀万丈夜空，在地上奔驰，是你的声音在诉说。我盼望你欢心，你延续了这段情史，能否听多一次？你觉唔觉得你系一个好勤力嘅人，所以先至即系你可能你会头先会话系啊，我生得唔够高大，我唔够靓仔，咁我唔系嗰啲典型嘅小生样，咁所以我要谂唔得其他嘅方法去做。但如果你样样嘢都要掂到嘅话，都要有一个几大嘅推动力。那个推动力喺边一度咧？做啦， 每一次都要揾咯。 即係譬如有陣時你有啲人話：喂，你扮女人，你係咪其實好委屈㗎？喂，扮女人做乜為咗揾食扮小丑啫？就咁、是、樣。咁譬如如果揾到個意義，就係、是、你頭先話譬如俾人哋開心，我做小丑又點啊？小丑帶俾人快樂， 同埋小丑都好多類嘅，有唔好睇嘅小丑，同埋有一個真係會令人會心微笑嘅小丑，都係唔同啦。係 啊，好似我記得我睇《大娛樂家》，即係《Greatest Showman》嘅時候，我係睇 Hugh Jackman 嗰套戲， 我係睇到喊嘅，因為佢裏邊講樣嘢。帶到俾人快樂，咪就係藝術咯。咁我係覺得好大共鳴嘅，因為我有陣時都成日俾人話係小丑啊，好低俗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揾到個意義就唔會覺得唔開心。 有陣時喺呢個行業，我諗走唔甩嘅，一定會有好多唔同人嘅批評，係人都會 comment，因為真係小朋友都識炸喊噶嘛，其實個個都識做戲噶嘛。當阿祖藍要去面對住一啲嘅批評嘅時候，其實有冇一個階段係難過嘅呢？ 冇咁多人识嘅时候冇事嘅。 係。 你多咗人识呢就自然係会多咗人流。有段时间会系嘅。 但边一段时间係觉得啊都有啲吃力呢咁样。 TVB 最忙嘅时候。我记得譬如嗰陣时拍完同事三分亲啊、又开始拍电影啊，又做掌门人啊，嗰陣时真係一段时间可能真係做好多样嘢，综艺节目电视剧 广告啊。 广告写剧本电影咁样，嗰段时间係最忙但係最唔开心，因为好容易嘅啫。观众永远是有个锄强扶弱的，因为他可能希望帮助弱势社群。你乜都冇嘅时候咧，佢会慢慢支持你，捧到你咁上下。但是红到咁上下咧，就好似哎呀，又是那些嘢啊，咁啊，好容易就会一下子就反咗咯。 明白。 咁嗰阵时系会比较容易唔开心，同埋你做来做去都是扮女人，或者做来做去都嗰样嘢嘅时候，唔使观众讲，其实自己都知道。 系。 咁但系仲可以点咧？我哋个前进嘅速度系冇咁快噶嘛。 嗯。 咁嗰段时间咪会唔开心咯？但我记得有一日系翻嗰个 YouTube 啊，翻下翻下嘅时候咧，无啦啦系唔小心嘅啫， 系 自然地就揿咗 Michael Jackson 唱嘅 Smile。 OK， 咁佢就话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即系话就算你嘅心碎啦，就算你唔开心啦，就算你而家觉得个天好灰好多云啦，你有一日都会觉得所有嘢都系值得嘅， 系 你还是去笑啦，咁样。咁我觉得嗰一刻好似话俾自己听系。经历呢啲唔好嘅嘢系啱嘅，有一日你嘅笑会更加真。 我起鸡皮啊！ 咁嗰阵时就觉得啊 ，OK 啦。咁而家就俾自己唔开心一阵， 系 迟早都会即系、就是、老土啲讲句就系、是、拨开云雾会见青天咁样咯。 但系喺嗰个低位嗰阵时，有冇担心过死啦？个青天几时出嚟嘅咧？你个信仰会唔会帮到你咧？ 啊，会帮到噶，咁同埋身边多呢啲人咯， 系即系正能量嘅朋友。 系啊，譬如蔡少芬啊，系一个好好嘅即系姐姐啦。 嗯， 咁佢成日会同我讲，即系就算你而家即系譬如可能有紧张或者又唔开心，都系一个经历，你都要珍惜呢段时间有嘅唔开心或者有嘅紧张，即系。 嗰、那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学习嘅阶段、啊、你过咗嘅话嗰件事就过㗎啦。 当其时都未必明嘅。 係。 但係好啊，咁我即管体验下啦。结果又完咗之后觉得其实更加要珍惜起返身嘅时候嘅嗰个过程。In the sky, you'll get by if you smile with your fear and sorrow. Smile and maybe tomorrow you'll find that life is still worthwhile. 如果我讲梦想呢两个字，我其实我知道要访问你咧，我即刻谂起呢两个字，系咪都几有梦想、几有目标？有啲嘢祖藍其实系想达到嘅咧。 每日都喺度寻找紧，每个唔同嘅阶段都寻找紧。以前细个可能觉得，哇！你知啦，我哋演艺学院嘅，如果有 有一日能够去百老汇做戏，哇！ 其实嗰阵时我已经冇咁谂噶啦， 去百老汇睇戏啦，唔好话做戏啦，睇戏。 去油麻地嗰间都有得睇 。咁啊，即系我记得一坐，我你谂下，我读书嘅时候系九七年，我头先都啱嚟之前同喺 canteen 同阿杜文伟一齐倾偈，因为我哋以前成日都中意音乐剧咁样，我就一路去到一一年，我先正式能够飞去百老汇睇戏。 系 咁嗰度都十几年啦。咁我记得我第一日坐喺度，哇，梦想成真啦！我记得我坐喺度。个幕一开，我已经喊啦。 嗯， 咁呢个系一个梦想，呢个系一个阶段嘅梦想啦。但系大家可能喂，系咪做导演啊？咁系一个梦想咯。但系譬如你而家好唔同嘅，我觉得呢个阶段对我嚟讲，我个女系我嘅梦想。 系， 咁其实所有嘢都唔系话最重要，究竟系点样陪我个女去成长？ 系， 点样让佢自己懂得去成长？咁。我想每个阶段都有一种不同的梦想的，所以我说我仲寻找紧咯。 OK， 系啊， 你讲到个女女啦，这个我想开的有咗做咗爸爸之后啦、其实你觉得祖蓝你有几多嘅唔同啊？ 我多咗一个未来啊， 系 即系所有嘢可能根据你工作嘅经验啊，或者自己做人处世嘅态度，可能已经有一套喺度，咁嗰样嘢可能仲会。仲可能會有學習，會有改變嘅，但係可能大概你知啦，即幾十年咁個性格都咁啦，可能唔會個變好大。 係， 但係個女女係一個未知，即係佢從來係一個零嘅塑造啊！佢講將來嘅性格會係點，或者咩？即係嗰個未來係我唔知道嘅，好似我要重新尋找過一個人生，但係嗰個人生又唔係我嘅噃。 係，但係嗰個人生將會變成點係關你事 嘅。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好似多咗一个全新嘅发掘咁样咯，咁嚟紧要，譬如每一日我要点对待佢啊？ 系 佢有啲乜嘢，有啲唔同会好刺激到我一啲新嘅灵感，或者一个新嘅启发啊？又可能喺佢身上面有噶噃。 嗯， 咁所以我觉得系多咗一样全新嘅嘢，系我觉得好似系另一个好精彩嘅一个青春嘅人生咁样咯。系 我头先一开始讲嘅时候话，我认识嘅祖蓝咁多年喺。我的认知冇乜点改变，佢系一样系好认真嗰个大男孩，佢好谦虚，佢好有礼貌。呢一个祖蓝系我十几年前读书认识嘅祖蓝，同而家嘅祖蓝喺呢一方面嘅表现系一样嘅。但我好肯定呢咁多年里面喺你身上面经历过、你发生过、你拥有咗嘅嘢系唔同咗。点样可以依然保持住呢一个大男孩嘅心呢？ 两样嘢咯，一样嘢系好珍惜每一个关系，因为人越大，可能朋友系越嚟越少， 系 因为可能利益瓜葛啊，可能好多其他唔同嘅拗叫啊咁样样，咁你咁样数落去嘅话，其实如果我每日每一件大事我冇一个朋友，我惊我老来好孤独啊， 周身损伤啊真系。 同埋第二样嘢系一种尊重咯，我唔系净系可以用钱买到一个尊重噶嘛，尊重换尊重， 系 咁，所以如果我希望你尊重我嘅，咁第一件事我都要尊重你咯。咁如果大家都能够尊重嘅，咁先至有一个开心啲嘅工作环境，或一段大家珍惜啲嘅关 系 咯。 系啊，尊重人，人哋会尊重你，你都好努力地用你嘅生命影响其他人嘅生命。今日多谢晒黄祖蓝 ，thank you， 唔该晒祖。 Feeling tired and all alone. When I've lost my way, nowhere to go. I will think of you and it's okay. Cause I found the strength to face another day. When you're here with me, right by my side, it just feels so good, it feels so right.Walking hand in hand through life, you know this is our paradise. And even when storms might come our way, we will stand strong through wind and rain, cause we have this love that's always meant to be. Just you and me forever.The song I sing. just feels so good, it feels so right, walking hand in hand through life, you know this is a paradise. And even when storms might come our way, we will stand strong through wind and rain, 'cause we have this love. 今日嘅嘉宾系黄祖蓝，哇！你都系好几个月之前就已经即系打定电话揾噶咯，呢个真系 咁啱啦。之前咧有啲工作嘅见到面啦，所以咧就佢就啊都好开心。其实我所有嘅嘉宾咧，我都觉得真系自己都执到啊。问佢嘅时候，佢哋全部都一口应承，好啊，倾下偈啊，咁样咯。 系啊，咁啊，而家听新闻报告啦吓，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 活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海贝斯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移向日本。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天气转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30点，升47点，成交金额4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0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49点，升42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8.8，升6毫。新上市的滔博报9.33，美团点评92.45，升3蚊，友邦保险71.85，跌6.5，盈富基金26.7，升1毫，中国平安91元，升4.5，建设银行6.01元，升5仙，汇丰控股57.65，升3.5，汇丰控股系57.65，升3.3，吉利汽车13.98，升4.8。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3，英镑9.591，瑞士法郎7.887，澳元5.293，加元5.89，新西兰元4.955，欧元8.6205。每百日元对港元7.2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712。日经平均指数报21,509点，升53点。港金现价报14,12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8.71美元，卖出1,509.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则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就去到芜湖街。路面方面，喺九龙弥敦道同埋窝打路道交界咧，由于有交通灯未能正常运作啊，咁影响到一带挤塞嘅。现时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咧一段挤塞。咁另外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弥敦道咧一段都系塞嘅，龙尾就去到窝打路道。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马鞍山路欣安邨方向西贡。至于港铁方面咧，现时将军澳站仍然系关闭嘅。咁港铁咧系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将军澳站至到调景岭站。而今晚列车服务咧系会提早至今晚9点结束。而机场快线就会按情况决定晚上9点后嘅服务安排。轻铁方面啊，四条路线仍然暂停嘅，包括705、614、615、751P。最后卫生署提提你。 应该尽量利用假期多做运动，喐一喐，人都健康啲，精神都好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主持 姚祖恩、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茂卓颖，今年十三岁，读紧圣士提范书院的中二嘅。今年代表学校就参加了呢个香港学校音乐节，其中就在双人合唱就取得亚军，跟住同埋女声独唱方面就取得冠军嘅。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学界超声道。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你又知唔知喺香港嘅印尼人最中意食咩香港食物呢？ 我叫 Andrea Sujat Mayung， 系一个印尼华侨，喺香港已经超过30年，而家做紧一个独立理财顾问。我最中意嘅系香港嘅点心，因为皮薄馅靓，而且系香港独有。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Shinsa 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曾志豪、 黄耀祖、 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12:10嘅啦吓，咁啊，报一报天气咧，而家30度气温，相对湿度咧就69%。今日我豪雨录咧，头先我都特登问阿 Chris， 我呢个算唔算系你嘅集体回忆嚟噶？跟住佢话唔系啊，嗰阵时佢太细个，太细个啦，真系系啊。 系 啊， 呢个篮球系嘛？ 系啊，男儿当入樽。 系 呢个年纪。 你一播首歌嘅时候，我都仲听到啊，认得过嗰个前奏 旋律嘅， 系 啦，系啦，嗱呢啲热血经典。是应该要你走上身 的。我都记得真的是啦，小时候都会觉得即精神为之一振咁样。 阿祖好明显小时候没看啦。 我没有，我没有童年的。 不是，所以如果 你不是朋友来的，所以如果你是尖东 的。如果你小个已经看啊，你打多两下篮球的话。 好啊，你去歌唔该。 豪雨乐。男儿当入樽。这个动画呢，其实不经不觉呢，就去年的时候呢已经庆祝了它25周年的纪念了。照计最大的热潮在去年呢已经是铺天盖地了。为什么突然间又会再令到大家热血再次沸腾呢？因为最近井上雄彦老师他又变成了风波里面的新闻人物。在昨天他的个人网站在 Facebook 上就发了一张图，配了英文的，因为你知道他希望都是世界语言来的嘛。那张图就令很多男儿当入樽的 fans 可以说是重燃起这20多年来的那种难以忘怀的青春记忆。就是安西教练对着那时候还是初中生的这个三井，就跟他说不要放弃，直至最尾为止。他说如果你现在放弃的话，这场比赛就会结束的了。他就用了英文 Do not give up until the very end. If you give up now, the game will be over. 我昨天短短地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呢，已经有过万人就给了这个的表情符号给他，亦都有无数咁多人 share。 因为首先呢一个系历代啊男儿当入樽嘅经典金句嚟㗎，所以第一呢、這个已经系勾起好多人嘅回忆。 而第二嘅就係、是、喺呢一個比較敏感嘅時期，特別係井上雄彦老師自己都身處一個比較敏感嘅風眼裏面，仲要係佢最心愛嘅籃球 NBA 亦都係處於一個十級風暴之中，佢突然間 share 咗呢一格嘅漫畫，將呢一個訊息再提醒大家，你真係會發覺佢真係我哋所有篮球迷嘅安西教练啊，系啊，佢本身就系呢个作者，但系佢亦都系呢一位安西教练。佢无时无刻，即使系呢一幅嘅漫画，呢一个嘅作品已经结束咗咁耐，原来佢仍然喺场边指导住我哋。讲开南儿当入樽咧，原来最近网上面咧，亦都有另一种嘅集体嘅创作啊，系咩咧？就系话大家设想一下，已经经过咗25年之后。究竟当日嘅即系神奈川县嘅呢一班嘅篮球高手，佢哋而家会变成点样咧？喂，呢个系好残酷嘅一个幻想嚟嘅，因为我哋睇紧佢嘅时候，佢系永远青春，都系呢一个高中嘅即系篮球光年啊。咁但系到25年、26年啦，如果你嚟到今日嘅话，咁人系会大噶嘛？嗰阵时你18岁，你28年之后都系咪50噶咯？咁究竟你会变成点样咧？咁有好多人就喺度幻想啦，就话佢哋会觉得咧，净系得流川枫同埋呢一个咧，即系樱木咧，系会继续成为呢个篮球选手嘅。佢就认为咧，赤木咧就会最快就退役啦，变成一个普通嘅白领。咁亦都会觉得咧，工程咧可能咧就好难再打落去啦，但佢可能会变咗做一个教练。咁然后佢觉得三井寿咧亦都系咧冇机会再打落去啦。咁因为佢嘅即系身体嘅问题啦吓，所以好多人就喺度猜测，究竟呢几位嘅篮球选手仲系咪可以继续坚持到佢自己嘅梦想咧？我谂对我哋一种 fans 嚟讲咧，我哋会觉得只要佢继续有安西教练嘅指导，佢哋就算唔喺篮球场里边继续喺度驰骋，我相信佢哋嗰种咧毫不放弃嗰种坚毅嘅精神咧，应该系会继续落去嘅。当然啦，生活系最大嘅敌人啦，生活可能系一场比起海南高校咧更加难打败嘅敌人嚟嘅。当你有供书、供楼、供子女嘅话咧，那个就比起30秒或者24秒嘅即系倒数暂停咧，可能系嚟得更加紧迫。但我哋如果想热血啲嘅话，你都可以再重拾呢一个旧梦。有好多人咧就谂起南儿当入樽，其实就除咗谂起嗰啲经典嘅比赛画面咧，嗰啲金句都系有好多嘅。25周年嘅时候咧，其实有好多人已经总结咗。如果你今时今日喺呢一个吓风暴之下再睇呢啲金句咧，又有另一番味道嘅。被誉为系金句之中嘅金句，第一位就系三井寿所讲嘅：我好想打篮球啊！当年嘅热血，你就会觉得系啊，真系终于可以讲得出咧，即系原来三井咧，佢冇放弃到自己梦想，佢话俾大家听。而你今时今日睇到咧，原来就系话心底话有几耐唔可以好公开、好自由咁样讲出嚟咧。我好想做一件事，我好想话俾人哋听，原来已经系一啲都唔容易噶啦。亦都有一个金句咧，就系晴子啊，赤木晴子当年就同阿樱木讲嘅，第一句就问佢：你喜欢篮球吗？因为呢一句说话改变咗樱木花道嘅人生，亦都因为呢一句说话有咗以后咁多集嘅南儿当入樽，可能系一句说话，可能系一句支持，可能系一句加油打气，可能都会改变咗你好多。你有冇谂过？你的人生里面遇不遇到这一种的鼓励的说话呢？又是三井寿，他曾经在对岭南的比赛里面，因为打到体力不支，他就讲了一句：为什么我会浪费这么多宝贵的光阴？是啊，有很多的年轻人或者很多的成年人，当他回过头来的时候，可能他都会想想曾经呢段时间，我有冇做啱一啲事咧？我有冇做一啲错误嘅决定咧？定系我系白白浪费咗嗰啲光阴，唔知喺边度咧？ 这一句呢可能好少人有留意，但是其实我想看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看到喊的。那个就是田刚教练呢，当他见到木木射入了一球三分波的时候，他计漏了，他以为木木是可以被忽略的一个，所以他就讲了个金句，他说唉，他都是这三年来一直努力的男人。我觉得这句说话呢可能是特别适合在送给每一个香港的朋友，因为你未必可以成为最焦点的主角，你未必可以成为舞台上面最耀眼的那粒星，你未必可以成为很有地位的一个人，但是你都要告诉自己听，其实我都是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努力奋斗的人，总有一日，总有某一个时刻，可能只是短短那一秒钟，是啊，木木的三分波都是短短那一秒钟就结束了一切，反败为胜，所以不要放弃。就算你觉得现在自己应该不会是被人很重视很看得起的人物，只要你有努力过的话，我信的篮球和世间上面的东西都不会辜负你。 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最近有很多朋友正面对着林林种种的张力，显得失望、悲愤莫名，甚至喊了出来。 香港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副院长黄成荣教授， 其实持续的心理张力，尤其是没办法左右大局的无力感或者是挫败感，都会令人变得情绪失控。人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退缩或者是逃避，但另一种更危险的境况就是人觉得自己的目标没办法达到的时候，就变得更加偏激，转了入牛角尖，越想就越没有出路，行为变得没有理性。人没有理性会做出什么行为呢？他会做出平时不做的行为。当遇到挑衅的时候，情绪失控，他可能会用武力去反击，如果人哋用更大嘅武力，自己就会用更大更大嘅武力，好容易就去到同归于尽嘅境况。其实咁嘅情况就会变得越嚟越疯狂。有乜嘢方法可以令到自己远离疯狂嘅状态呢？老生常谈，停一停，諗一諗。諗一諗自己嘅行为嘅初衷。当然另一个好嘅办法就係立刻搵一啲专业人士倾诉。倾一倾自己是不是仍需要继续在这些恩怨情仇当中，为什么不抽身改变一下呢？辅导学有句名言，没效的不要做，有效的做多些。我鼓励大家不要再活在仇恨当中，冤冤相报何时了呢？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我们都好在乎你。时间而家嚟到12:22，我哋又再补补天气先啦。 Yeah， 依家30度啦，又然之后咧，呢个相对湿度系68%嘅。 系啊， 呢一阵子咧，即系都有几多唔同嘅新闻咧，就话几多香港嘅食肆做唔住啊。 系 系啦，咁啊，琴日咧有一个都系大型嘅餐饮品牌啊，就宣布咧有3间佢哋嘅餐厅啦，就要其实佢话3.5啊。點解係3.5咧？係因為咧話有3間咧就決定琴日咧就 close 啦，唔再營業啦。另外有一間咧就佢哋已經係收咗鋪，但係未裝修咧，都決定暫時將呢一個開鋪嘅計劃咧。 咧就各自走佢啦，系啦。咁但系咧呢一个嘅 CEO 啦，佢走咗出嚟咧，佢有一个喺佢嘅面书度啦，做咗个留言嘅。我觉得佢呢一个嘅留言同埋分享咧，都几值得咧同大家喺。少少系雪中送暖嘅感觉， 系咩？反而系送暖啊！即系佢执咗三间半嘅铺头，但系佢系送暖啊！ 系啦，嗱，系首先第一步系有解说到嘅，就话其实过去几个月咧，即系嗰个生意嘅情况咧，都系一个比较被动嘅位置。 系，冇错。 因为十月份咧，有啲嘅铺头嘅正常生意咧，系平时嘅10%-20%啫。 哇，一成多啲嘅，真系。 咁佢就话咧，能够支撑到今日咧，其实已经系有好多同事好大嘅努力噶啦。不过因为真系蚀咗实。蝕得太金啦，蝕得太金呢個字我用嘅咁樣。不過佢蝕得金咧，佢竟然咧冇 blame 啊，即係冇將呢一個責任咧怪喺其他人，佢怪自己喎，反而係。佢就話咧，佢話係如果其實停業咧係冇一個老闆咧想會做嘅一個決定嚟嘅，但肯定咧有一樣嘢就係我管理得唔夠好咯。佢話其實有好多原因已經係困擾住香港嘅經濟㗎啦，譬如中美貿易戰啦，佢話到呢一陣子咧，譬如港鐵經常都會提早關站啦，再加上唔同社會問題嘅浮現。咁社會運動亦都力有一定嘅成本啦，所以佢就話咧，不過佢作為一個香港人，佢願意一同承擔，即係佢咁講，我覺得哇，好似好型咯。但係佢講嘅唔單止係咁多，佢仲話，就算係刪咗三間嘅鋪頭唔開啦嚇，已經要 close 啦。佢話一個同事。都唔會裁減， 我唔炒人可以。 唔炒佢就話將佢哋嘅同事咧，就只要佢哋願意嘅話咧，就會將佢哋調配去到集團嘅其他鋪頭嗰度去做。 哦，即係佢仲有其他唔同嘅。係 因為佢一個集團嚟嘅，只係 close 咗當中嘅三間。 即 係 佢唔會好輕易咧，就話炒人，就想減磅啦咁樣。 佢就攬上自己個身度咯。佢仲話即係我會繼續擔任呢間公司嘅 CEO 嘅。 係 呢一點係幾？諷刺嘅，我覺得係，佢就話咧，我會繼續擔任呢間公司嘅 CEO， 直到我嘅同事同埋顧客咧俾我嘅支持率跌破50分，但我絕對唔會低過20分，我都仲眷戀喺呢一個職位度嘅咁樣。 啊，20分呢個參考唔知啊，點？ 我見到有一個去到好似得翻7分啊嘛， 哦，咁啊，唔緊要啦， 係咯，即係佢就有一個咁樣自己嘅感言咧，咁嘅分享咯。 係咯，我哋唔好放棄每一個人啊嘛，低分都要俾佢有繼續努 力。但係佢願意，如果真係有情況嘅話，佢願意放棄自己。 佢願意放棄自己， 有唔同㗎。 咁佢唔同啊嘛，佢辭職就自己辭職就得㗎啦嘛。 咁啊係， 佢唔使董事局批。准噶嘛？ 都可能要嘅，都有个即系都有。 佢呢间可能唔使嘅，系咯， 我唔知啊， 唔使噶嘛。 系要使唔使揾下啲阿婆啊、阿公啊嗰啲？ 但系你话食肆经营艰难咧，特别系同地铁站收早有关咧。我琴日真系一个好大嘅例证嚟嘅，因为而家咧8点钟就收站啊嘛。咁啊，琴日譬如我想去， 日日有啲唔同嘅。 今日 有 今日就九点， 系啦。咁琴日因为8点收站咧，咁本来咧就我咪话琴晚想去睇足球啊嘛，睇嗰套电影咧。咁但系我同我老婆讲嘅时候咧，佢都话得八点收站咧，你肯唔肯定佢喺嗰个商场，因为佢附属咁样隔篱噶嘛。嗰个商场系咪都咁早收噶？个戏院又会唔会提早关噶？咁样咁我就俾佢问起咧，我就唔知啦。咁我 上网一 check 就应该可以 check 到嘅。 上网 check， 但我唔知佢系咪最 update。 系啊，依家上网 check 嘢都惊唔准啊，即系每分每秒变紧咁 样。系啊，咁我又打电话啦，我先打去戏院度问咧，冇人听。佢仲要同你讲，你知唔知好得意啊？佢个戏院第一个电话录音留言咧，佢就话因应而家局势嘅变化咧，客户服务热线可能系会受到一啲影响嘅。佢个影响就冇人嚟听你客户服务咯。 太繁忙啦，會唔會 係？呢個都有，我咧又 follow 咧，另外 social media， 另外一啲公司嘅 page 咧，佢最近嗰10個更新啦，就不停就話自己客户服務熱線暫停，啊，回覆正常，暫停。 哦，係咁樣， 係啊，係啊，連續幾日都係咁樣。 係啊，都好好古怪。所以嗱，首先你唔可以透過客户服務咧問到喂戲院你開唔開啊咁樣。係。咁我唯有打去商場問啦。嗱，又好得意喎，打得通喎。係。但係咧，嗰個商場嘅姐姐咧，即 係 佢俾我感覺咧係。佢好似唔想讲好长啊，因为点解咧？我净系问佢话， 可能 你讲 到佢真系讲到自己都觉得个牙胶有啲攰 啦。我唔知，我净系问佢，我话你好啊，我想问下咧，请问嗰间戏院咧今日收几点啊？跟住佢就，冇收到通知，佢哋会早收。 喂，哇！好正呢个答法，又 double negative 咁样，系啊，好多嘢要谂。 佢话冇收到通知，佢哋会早收。 系， 我哋商场就如常。 嗯， 跟住咧，佢讲到呢度咧，其实我就好似阿 Chris 咁样咧，我都谂住再进一步澄清下啫。 喂，但系又好合理噶喎， 好合理。 系啦，个商场如常，有阵时你都会见到前阵子呢几日啦，你都会有一啲佢哋嘅连锁，就算系超市都好噶，佢哋都决定会早收噶。 系啊，我知啊。 全线早收啊嘛，所以就算个商场营运，唔知佢部分嘅铺头会唔会选择早啲关门咯。 咁我其实只系想。 想再问佢话，即系总之就佢冇话佢会提早闩门啦，系咪？即系佢仲系继续开噶。我想问下咧，但系咧你 feel 到咧，即系你听电话即刻听佢语气噶嘛？佢嘅语气咧，几乎系好似想话咧，唔该晒你嘅查询，拜拜。佢已经好想收线啦。跟住我谂，我冇问啲咩好敏感嘅问题啫。 其实系咪大部分嘅客户服务好多时候 唔系噶？平时嗰啲佢都唔敢噶嘛。平时嗰啲我谂佢点话，先生仲冇可以帮到你啊？嗰啲啊嘛。咁究竟系咪即系佢可能佢觉得呢啲资讯咧都属于有啲敏感咧？即系究竟啲铺头开唔开啊？ 我估系可能多次都错系嘛？惊会 唔知真系唔知佢谂紧乜嘢？ 即系譬如你举呢个咧去买去戏院睇戏嘅例子咧，其实我上个礼拜六咧，我系成功地上网买到飞， 系 跟住点知咧就有唔同嘅情况出现咗啦。咁跟住就地铁就停，跟住就商场就停， 戏院都冇埋啦。 系啦，咁跟住就停咗。到跟住咧，我就以为自己好醒啦。咁我因为我网上购票， 你可以退到啊嘛， 可以退到。但系跟住我要买另外一场去睇嘛，我就成日都会咁样谂噶啦。咁如果佢网上面都卖飞嘅话，就即系代表住佢会营业啦，咁样 就系唔准噶， 都真系唔系最准咯。 系啊，好似头先我本来都谂住用呢个方法嘅。我话啊，如果我买嗰场9:55，佢又俾我卖嘅，咁即系佢唔系提早收啦。但系你点会知道佢中间会唔会自己突然间闩咗门？咁最后 OK 嘅，佢真系如常营业嘅。但系咧，原来好多餐厅咧唔系间间都照开啊，即 系 有啲都未够8点咧。其实佢平时一定系未闩嘅，闩咗。 因为可能佢都可能要方便啲员工点样翻屋企啊，个 系啊，地铁又咁早收。 系啊，有时佢就哎呀个商场要收啦，我哋都要收啦。其实佢即系都突然间收到通知嘅。 系。 但我头先讲呢一个嘅连锁店咧。那個 CEO 咧，佢仲有講到一點，即係嗱，佢講到好似嗱，大家去到呢一步，啲網民應該就會話：，哇，佢好好啊，又唔炒人，個樣樣去幫襯佢啦。佢加咗一點，佢就係話：，所以咧呢一啲咧就係我遇到嘅困境。不過並唔係我單單一個人遇到個困境啊，所以大家咧唔需要特別嚟支持我嘅，你哋要支持嘅，去支持咗啲小店先咯，咁樣。 哦，即係佢山大斬埋，仲有啲柴。 可能係佢做，但係佢有一樣嘢，我覺得啱嘅。我希望咧，即係嗰啲嘅商場啊，大業主都聽到佢嘅呼籲啦。 點啊點啊點啊！ 呢個就真係前線嘅朋友佢哋面對嘅情況啦。佢就話其實咧一直都有呼籲咧各大業主咧要減租嘅。佢話但係其實真正佢面對到係咩嘅真實情況咧？六月到而家，暫時佢咁多間鋪，得兩間鋪嘅業主同意減租，而嗰個減幅都真係非常極度嘅輕微嘅， 500蚊 係啦，嗱幾多佢冇講到，但係佢都話佢內心心存感激咯。但如果成日話即係共度時間，譬如呢一位老細佢都好好地要接埋咗三間嘅鋪頭，佢都唔炒人啦。但原來佢講翻真實嘅情況就係、是、話減租，但原來有好多嘅大業主都真係仲未做到呢一樣嘢咯。 我哋呼籲大家可以共富貴之餘，麻煩可唔可以共患難呢？加租加咁快，減價嘅時候可唔可以都密啲手腳呢？ 中午12: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马鞍山新港城中心星期一晚有防暴警员进入商场执法，三男两女保安员涉嫌阻差办公被捕。香港物业管理公司协会会长陈志求表示，已经提示会员公司向前线发出工作指引，相信前线员工知道怎样处理相关情况。不过有任职保安员的听众致电本台节目表示，管理层并没有特别提示，只是叫他们执生，不清楚如何应对警方在私人场所执法。香港房地产协会就土地及房屋供应提出建议书，建议在现时35间空置学校以组装合成建筑法兴建过渡房屋，以及建造可作居住用途的等船，解决过渡房屋需求。協會又建議在土地收回條例之下，盡快收回土地和農地，長遠可以在新界北地區進行新城市規劃概念，成為都市副中心，並有產業支持，建屋方面可加大地積比率，令到可居住的人口數量增加。協會認為面對房屋需求有需要放寬地積比率，而建議在新界北東而建議的新界北都市副中心可發展零售、創新和文化創意產業，加上鄰近深圳和大灣區接近，有一定優勢。食物及衛生局宣布將會在天水圍設立臨時街市，位於天秀路公園旁的空地，預計最快在明年年底前完工啟用。臨時街市將採用組裝合成的方式建造，以縮短工程的時間。初步計劃設有40个攤檔，集中售賣魚類、肉類、

老仔，唉，乜你咁好嚟探我啊？多谢晒你啊！ 系啊，成间公司咧，佢哋个个都话由你去死，得我话咧唔好咁过分噶咋。 你简直系一个好兄弟 啊！ 真系。 系啊，唔好客气啦，咁我猜输咗我都冇办法噶。你见好啲未啊，田哥？ 唉，真系，就算你揞住良心嚟啊，都系一个问候啊，我接受噶。唉，嗱、 啊， 我好得啦。唉，真系有心有心。唉，你错咗、 哦，好好 地方请假，唔好意思。系我住呢个私家病房，佢话冇头等，话唉住呢个二级房，梗系真系做个隔篱啲床钉住晒，真系唔好意思啊！ 唔紧要啦，都冇乜人嚟探你，你都唔使用咁多地方嘅。 啊，唔系，我都要行下企下，唉，欣赏下嘢。 哦，你仲行得好咯。 嗱、啊，你咁样嘅，唉，你呢个时间嚟真系好啊！吓、啊，护士就嚟巡房啦。啊 护士巡房系咪好靓噶？系咪好温柔噶？哎呀，应该唔知佢会唔会斟水俾我饮咧、啊？真系啊！ 即咁样嘅，即你见仁见智啦吓。系因为咧，我今日啊当值嗰个护士嗰份人好奇怪，冇表情啦，讲嘢冇感情啦，又成日问埋晒啲古灵精怪嘢啊！吓、嗯，我其实有啲怕见到佢啊！啊，你喺度就好啦，咁你陪下我啦。 啊，咩事？ 系咪先？佢行紧过嚟啊！ 佢哦。诶，冇乜嘢，睇落去佢都花容月貌咁样，都冇。 桂小田，够钟量血压啦。 哦，系唔该姑娘，系唔该迪子姑娘， 你系边位啊？ 系你好啊，我系田哥嘅同事啊。 同事？ 系啊系啊系啊。 咁即系你都系做货车运输工作噶啦。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你知唔知当日桂小田系点样受伤噶？ 阿 Madam 啊，唔系姑娘啊，我嗰日去送货噶咋，我咩都唔知嘅。同事讲就话佢入咗医院咯，其他我你唔好问我啊。 咁啊，桂小田，你自己讲下当日你系点样受伤噶啦？ 吓，我又要讲吓，迪子姑娘，其实我已经讲咗好多次俾你听噶，你唔记得其实可以录音录到佢啊。 唔讲多几次啊，你点会记得啊？点会吸取教训啊？ OK OK， 你讲到咁我讲，嗰日我系试用嗰块尾个尾板车下车嗰个块尾板个落火，我一觉唔觉意就俾嗰块咧下车尾板打到个头，啊嗰下子好痛，跟住咧我就眼前一黑，跟住醒翻嘅时候我就喺医院嗰度见到迪子姑娘啊。 同事啊，你觉得头先桂小田讲嘅嘢有冇问题啊？ 迪子姑娘，你可以叫我做豪仔同事噶，系啊。你问觉唔觉有问题？我唔觉。 佢错就错在咧，用尾板落货嘅时候，乜安全措施都冇用，一味系靠事。我想而家冇咩事啊，瞓下病床啫，算系不幸之中嘅大幸噶啦。 啊，即系咁样嘅，我啊谂住都系揿个掣，不如平时都会揿掣噶啦，系咪先啊？有几咁困难咧？正所谓自古成功有尝试啊！ 谂住揿个掣啊，应该唔难啊。你咪就系咁样出咗事咯。 迪子姑娘，你唔好咁激动啦，我惊你越讲越大声咧，骚扰到其他病人休息咁。 唔紧要啊，豪仔，你见到我呢个二等房嚟噶嘛，系咪先啊？ 啊 ，sorry 啊，我大声咗。但我真的好睇唔过眼你啲唔负责任、罔顾安全嘅人，你知唔知啊？每年都有因为一啲疏忽操作货车尾板而引致嘅意外，轻则啊夹伤手脚，严重嘅夹伤埋个头啊，可能命都冇噶。 啊乜姑娘，你近排吓接收嗰啲病人都系关于呢啲嘅咩？咁严重嘅咩吓？ 啊田哥啊！咁你又真係冇留意新聞喎、哦、你知唔知呀，间唔中都有啲工友呢係嗰塊货车尾板夹伤㗎，因为除咗夹伤之外呢，可能因为嗰啲工友喺尾板上面佢做嘢嘅时候呢唔小心跣脚，所以跌咗落地下受伤呀、啊。迪子姑娘，题外话啊，你咁关心我哋做运输业嘅工友嘅，莫非你啊？ 我爸爸以前都系做运输嘅， 哦， 加上咧喺我做护士期间，都见到好多运输业嘅工友因工受伤，你知唔知我几心痛啊？ 感觉到 噶，感觉到噶，系 啊！你哋等我一阵啦，我去攞啲嘢俾你哋啊！ 唔该晒。 桂小田，我专登去劳工处攞咗呢本。预防被货车尾板夹伤的危害嘅安全指引俾你，你就趁住呢几日喺医院休息，睇熟佢啦，好过你成日玩电话啦。 好啊，点好意思啊，阿迪子姑娘，原来你都几关心我嘅，唔该晒，唔该晒啊。 田哥，田哥， 吓， 迪 紫姑娘咁有心，你唔好再睇嗰本蛇猫开心啦。 哎、 你睇呢本指引好过啦。 嗰啲老友俾我啫嘛， 你咁大个年纪，我惊你睇嗰啲就第二度夹伤。 我谂你睇完俾你噶，你要唔要啊？ 嗱， 里面咧就讲明，身为货车拥有人同埋负责装卸或检查货物嘅东主咧，雇主必须就货车尾板使用采取适当嘅安全措施。使用尾板嘅工友亦必须注意呢本指引里面嘅安全措施。呢度仲话尾板嘅设计啊、构造啊以及安装咧，系必须符合英国欧盟标准嘅 BSEN 17561或者其他同等标准嘅。 啊，又唔止噶。尾板呢亦都要设置符合英国欧盟标准 BSEN， 哎呀，今次系第二个 number 574，又或者其他同等标准嘅双手控制装置。 吓、啊，系你讲得咁多嘢做咩啊？双手控制装置咁即系咪嗰度有两个按钮咁嘅意思啊？欸、即系两个掣啊？ 冇错啦。 哦， 双手控制装置咧就即系话要有两个按钮嘅。如果松开咗其中一个或者两个时候咧，尾板就会即刻停止运作噶啦。而两个按钮嘅边缘咧，必须系要相距唔少过260毫米嘅。 哦，原来有啲龙溜嘅，唔怪之啦。喂，咁啊，我要安装喺边度啊？吓， 嗱，个小册子就写咧，双手控制装置要安装喺佢中线距离货车尾部，哇，300至600毫米嘅位置噃。 哦、oh ，OK， 系，好啦，我明啲啦吓，正确操作尾板嘅工友下就唔会离开安全范围，就算佢啊伸个头入个车斗里面望清楚，都会啊俾自己只手顶住，系咪咁嘅意思啊？ 聪明啦， 多谢你啊！ 仲提到双手控制装置需要由佢嘅生产商或者代理商安装、改动、修改、保养或者维修嘅。 哦，仲有尾板仲要安装适当嘅视听信号装置，例如咩蜂鸣器啊、闪灯啊咁样，提醒工友咧注意尾板嘅操作，哔哔哔哔哔，咁就唔使咧俾佢夹伤啦。 哇，咁啊几好啊，又有声又有灯咁样，咁。仲有冇另外两个装置点样啊？吓，系咩作用啊？ 呢、哦這个犀利啦，一个系脚部防护装置，一个系尾板触角式嘅装置。 咩嚟噶？ 嗱，咁脚部防护装置咧，咁啊，梗系爱嚟防止任何人喺尾板上升嘅时候，只脚俾尾板同埋车斗之间嘅空隙夹伤啦。仲有尾板触角式装置咧，就是、收埋尾板嘅时候咧，如果感应到任何人进入尾板嘅闭口夹口危险区域嘅时候咧。哇，真係开口及着你啊。咁、那个装置就会即刻停止尾板嘅运作啦。咁亦都可以避免呢俾嗰个咁样嘅口就夹亲你㗎。吓、 啊、即係嗰个闭合夹口嗰度啊。 係、哎、 啊，好複雜㗎。 你仲要记住啊，尾板嘅整个开合过程呢要以均速咁样慢慢咁样进行嘅。唔係话快就好㗎。同时呢尾板亦要安装有效嘅上锁装置，以防佢突然打开喎。 啊！我豪仔，听唔到啊？阿迪之姑娘话唔好快啊，快就唔好啊！啊，仲有，哎呀，真系我就算瞓喺咗病床，我都睇到呢度话，仲要睇清楚附近有冇人吓，先至好操作呢个尾板啊！即系咁样嘅，讲咗咁大段，嗰本手册即系小册子都喺度啦。啊，放心，阿迪之姑娘，我系会索到佢一齐嘅指引啊！你可以继续去巡房啦。 操作货车尾板危险多，跟足安全指引咪粗疏。我是迪子。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的话，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去到劳工处的网页 www.labor.gov.hk 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注世指引，报章不必报道，谁堕落见闻，时间缓解了一生的脉搏，会秒减少留守。 I think 地球は Dick Spaceship 人類未来兄弟なのに仕合うセンスシップ狩りと休め It's a need another way Rap to hate Masturbate Cultivate 白 Me to you が just a tool だろ忘れたいこと Anesthetized するかと中身も Individualized Ask everyone でもまず今日を生きよう 時間4回り 囚われない大冒険 Over the vast divide 第三の目 on my mind 変わる変わる fly 流水長道里 ここではないどこかちょ っと失敗自動感快掉乾杯面同前後 子啊，佢嘅歌曲《宿醉》啊吓，喂，有一样嘢啱啱我收到咧，我有啲 friend 咧，佢跑步嘅，即系啊，本来我都系嘅，你知我一届马拉松选手嚟嘅，一届就收咗工啦，真系。 点解咧？点解？ 因为只脚而家受咗伤，仲喺度康复紧 啊嘛。系佢系丧尸跑，佢嗰次系，即系佢冲线嗰张相，我一世都会记得。 系啊，但我都完成咗，起码都叫做。 个口好似讲紧纯氧啊！帮我 唔系，但系全马 啊， 全马 真系好辛苦嘅， 系啊， 丧尸都 我哋系其实赞美佢嘅， 我都 feel 到嘅。咁咧， 你咁都 feel 到， 我都 feel 到啦。咁我 friend 佢就有成日留意嗰啲即系马拉松比赛咧。佢话咁嚟紧咧，出年都会有即系揸马噶嘛。 系 咁而家好多赛事咧，因为都因应好多唔同嘅即系突发咧，就会有一啲即系叫做保障条款啊。 系 咁咧，佢就留意到，佢就话咧有一个比赛取消嘅比赛条款。咁佢就话啦，如果因为比赛咧，因为任何非大会所能够控制或者不可抗力的情况之下而被迫取消咧，报名费唔会获退还嘅咁样。咁跟住最得意嘅地方就系不可抗力包括啲咩咧？头先我都同我两个拍档分享咗一次，哇！我觉得即系中文嘅造诣咧已经 rap 出嚟啊， 系啦，我真系唔知点 rap 出嚟。佢话包括但不限于包括咩咧？火灾、水灾、地震。其他嚴重天災包括有呢、這、一個，即係頭先嗰啲就正常啦、 啊。 但佢跟住嚟了啦，就勁啦，就佢就話或者由於係抗議暴動、公民抗命起義遊行、造反集會、示威、佔領、蘇聯大型集會、戰爭叛亂、蓄意破壞傳染病或者恐怖襲擊，嘟嘟嘟嘟嘟嘟嘟，佢話全部咧都係屬於即係唔會回水嘅即係條件嚟嘅。嗱唔緊要嘅，即係其實每個公司都有佢嘅保障啊嘛。但係頭先我哋比較有興趣嘅就係、是。 哇，原來可以有咁多咧 唔同嘅方法寫嗰個唔同嘅事件啊， 係啦，即係其實可能對我哋嚟講，即係有人搞事啦，係嘛？但原來咧、啊、搞事就係我哋民間用語太簡略啦，法律用語咧原來可以細分到咁多嘅，即係抗議暴動、公民抗命咧，仲要係佢兩邊都寫曬嘅，即係你唔贊成嗰個聚會咧，你就覺得嗰個暴動。你贊成嘅唔緊要，我有寫公民抗命嘅，係啦。如果你係好，係啦，你好贊成嘅，我有埋起義添啊， 係起義都有埋，真係勁。你就諗到咧，係有一 team 人喺個會議室度，喂寫咩好啊？佢諗咗兩個鐘，誒起義啊，起義啊，寫埋落去先。 係啦，即係中秋切月餅，起義都嚟埋嘅，真係。不過可能呢一輪咧搞公眾活動，啲朋友都好頭痛，係啦，可能好驚就突然間有啲咩事情發生咗。我哋梗係希望咧，去到出年嘅時候咧就。有個終章啦， 係啊，喺度過個天晴啦，係 啊，係啊。另外咧，仲有一個不可抗力嘅嘢，我又好想分享一下嘅，節目嘅微信呢個真係我一個，我覺得好有感覺。每次去旅行一遇到咧，我就真係想嘔到一地都係嘅。咁咧嗱，首先講翻件事先，我諗一個禮拜到啦，一個禮拜前到啦，有個朋友咧。就我知佢出發去旅行嘅，佢就去呢個秘魯，就去馬丘比丘咁樣坐機啊，咁佢就要咧去三藩市再轉機咁樣嘅。咁嗰一朝突然間收到佢一個 message， 一嚟就一個錄音，咁冇撳落去啦。但佢下一個就寫住我想死， 喺個錄音即刻好驚啦， 哇！即刻聽啦咁樣，跟住一撳落去，啊冇人講嘢嘅喎， 好似講鬼故咁樣， 係嘛？就聽到 啊，咁仲唔係鬼故啊？ 佢落咗兩秒嘅一啲啊聲俾我，跟住之後咧，佢就話咩？ 又唔做嘢， 佢就話隔咗一條巷坐喺隔離咋，今次仲要係飛三藩市，真係想死啊！咁樣就係有個 B B 坐咗喺隔離喺度吵鬧，嗰陣時佢話未起飛，已經開始嘈啦。咁我就哇，完全係感同身受啊！真係覺得好辛苦。 我明啊， 然後今日我就見到呢一單新聞啦， 阿黎 又係啦，有人搭飛機咧，就係今次呢個就係短途機啫，係由呢一個馬來西亞嘅吉隆坡。 系 去武汉啫 ，OK， 即系几个钟啫， 几个钟啦， 系啦， 都应该有四个钟我估有。 但系相比起即系你话， 即系相比你话飞三藩市就好好多啦。 系啦，即系四个钟嘅吵闹，咁起码你四个钟瞓觉咁样，即系你唔会预自己瞓长觉。 我哋都三个钟吵闹啦， 系啦，冇错啦，争得咪少少啦，系嘛。系啦，咁咧就係有一個 B B 又係不停喺度哭鬧啦，咁樣，咁於是咧就有一對情侶即係忍唔住，就咧就開聲啦，就同阿B B 個媽媽講就話你可唔可以即係理下佢啊？ 哦，因為本身係嗰個爸爸媽媽冇做到啲乜嘢，由得佢喊。 嗱之後個訪問咧，佢又講翻自己有努力嘅咁樣， 佢有努力嘅真 係。係啦，總之咧個情侶一同個母親一反應咧，希望可以可唔可以管下你個 B 啊咁樣咧。呢度咁我跟翻個報道原文照讀啦。嬰兒母親隨即如理智斷線般怒吼， 即係突然間斷線啊，失控啊， 跳掣啊， 跳掣啊，係啊， 就爆佢哋啊，係就你們一直管一直管，有夠沒道德，有本事你就一輩子別生孩子，把你們啲道德收一收。劲嬲咁样，即刻就爆， 系 啦，即系就觉得喂，我系一个父母，系咪先？我依家带呢个小朋友去旅行，去搭飞机，天公地道，系你做乜嘢？话佢嘈，喂，系细路仔嘈啫，咁啊，佢嘈冇办法噶，咁样，咁你做乜嘢要咁样侵犯我哋个家庭生活？咁好似好大条道理咁样，系咁，我就觉得咧，即系一睇到呢个之后，我系完全同意个情侣嘅，因为咧，真系你一上机咧，我系好多时候准备瞓噶嘛，两位拍档依家同我做咗几集节目，都知我几想瞓觉。个状态，尤其是咧，真系啲飞机好早噶嘛，有时 早机去 系啦，一上飞机真系哇，几个钟都恰一恰先啦，系咪先？跟住哇，隔篱一有个 B 或者唔好话隔篱个舱啊，同舱有一个 B B 喺度，或者一位几岁大都未必系 B B 噶啦，会吵闹咧，真系觉得哇，个兴致扫到咧，你就觉得成个旅行咧唔想去啦。 你有冇见到你面前有一个人个状况？ 佢唔系好够胆搭嘴啊？ 梗唔系啦，我不知几想同佢讲啊，真系。 系点咧？你有冇 我咪就经历过你系仲系督？独身自由人，到我而家咪就系要同人哋讲话，之后啲棍，之后啲棍，即系嗰啲，即系我梗系明白嗰种惨啦。因为你要谂下，你去旅行，我都去旅行噶，你扫兴，我更加冇晒 mood 添啦。但系所以个父母好惨噶，即系父母能够做啲咩咧？嗱，我知道一嚟到呢一格咧，其实以前咧佢哋嗰啲经典嘅辩论咧，就会话。 冇人叫你带个仔去旅行嘅、嗯。你哋边个叫你带个咁细嘅几岁嘅小朋友去旅行啊？得你自己开心啫嘛，佢哋细路都冇回忆嘅。但系嗱，我觉得如果你讲到呢一格咧，又太过分，因为如果咁计嘅话咧，咁冇人有资格去旅行嘅，个个都话你去嚟做咩啫？即系譬如话，如果你唔舒服，你去能呕咧，佢又会话你做咩去旅行咁 样？传染俾人啊，系咪冇病啊你？ 唔系，佢话你去咩去旅行啊？你自己都唔舒服啦咁样，嗱咁啊冇得拗嘅。即系我觉得你应该系尊重人哋有得带细路去旅行嘅自由。不过最惨嘅就系、是、真系好辛苦嘅，即系你嘅烦恼咧就系好多父母佢冇得冇机会停噶，其实。 咁、你会准备啲乜嘢去即系预防？譬如话佢上机会吵闹啦，点样安抚佢嘅情绪咧？ 有人就会带零食， 系 啦。有啲人咧就會揀嗰個時間咧，即係譬如話咧，就預備咧唔好俾個 B 瞓住先。即係譬如你揀嗰個機咧，可能你揀九點十點，因為每個父母都會知道自己細路咧 幾時攰， 作息時間係啦，最好就揀嗰啲就係、是。譬如佢平时喺屋企咧，可能佢十点都差唔多要瞓噶，朝头早佢都要补眠噶嘛。你最好就拣嗰啲钟数，跟住你熬到佢唔好瞓住。阿仔啊，顶住先，喂，唔好瞓住，唔好瞓住。上机咧差唔多咧，因为我有几次都系噶，佢咪准备即系起飞咧收笼，跟住诶， 通常嗰下 最惊噶嘛， 系嗰下佢瞓咋， 系 啊，即系咁啱咧，佢喺 推背旧机， 佢喺我跟住瞓咗咧，几次都系嘅。所以咧后来我同我老婆拣咧都系拣嗰啲时段咧，差唔多阿仔唔好瞓住，唔好瞓住，差唔多啦，系瞓咗。 我就系咁谂嘅，即系我自己系中意小朋友，但系我试过最极致嗰个咧就 系 两排凳咧，十二个位啦，总共系有五个小朋友嘅， 正啊， 手抱 差唔多一半咁滞。 去到第一下咧，其实我都崩溃嘅，咁当中咧都有小朋友喊，不过我只要系见到嗰个父母啦， 尽咗力 嘅，或者尽咗力咧，我 系 唔会投诉嘅，即系我觉得嗰样嘢系即 不可抗力啊， 系真系不可抗力啊！ 想喂，佢仲尴尬啦，佢真系喊得出嘅。其实你估佢想佢嗰个喊咧，佢都想唔照顾住佢一阵间，轻轻松松睇到 戏啊！其实， 所以只要佢有行动嘅话咧，我系完全 OK。 系有时我都见到嘅，即系佢哋可能会带啲玩具车啊，成日甚至咧，我见过有啲父母特登会 book， 就为咗佢哋咧 book 个business 啊，即系 book 呢个商务。 咁會好啲，有啲 咁即係好似攞多啲休息啊，可以帶埋佢哋過去啊嗰啲咧，即係 做 business 嗰啲朋友咧，就可能會有另外嘅睇法， 有冇另外啲？ 好合理，我就諗住我俾多啲錢啊，避開一啲我嘗試可以避開嘅嘢。咦？做咩啊？ 點散落埋身啊？咁 樣係啊。咁咧報道都有啲建議嘅，即係頭先你講佢都有，佢都有話你可以帶平時佢愛吃嘅零食、玩具分散注意力啦， 冇錯。 或者俾佢哋坐窗口位，等佢哋可以睇到風景，等佢哋冇咁緊張。 簡單啲啦，就係呢個時候嗰部平板電腦。攞出嚟啦， 會啊！ 幫到 我都嗰個道德底線放咗噶啦，有佢睇，因為如果唔係搞唔掂噶佢。 平時咧睇半個鐘冇噶啦， 冇噶啦， 我見過一個好大嘅衝突嘅，就係咧要起飛嗰陣時咧，即係嗰啲手機啊、平板電腦未要熄嘅，本來個 B B 冇事嘅，但係空中服務員咧就要佢熄，一熄就開始喊，但係冇得開，哇！跟住嗰場世界大戰就開始咗啦。 係啊，咁啊，所以旅遊嘅提示咧都要包括埋咧，如果你隔離有 B B 嘅話咧。真系开心啦！你呢一个旅程咧，充满咗生命力啦！听日再见啦， 好，拜拜， 拜拜。